拜章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喂 ，hello， 真系呢个钟数比较少嘅，但上个星期六嘅呢个时候咧，都系有个 live 嘅，因为嗰阵时都称之为突发或者打游击啦。咁但系喺呢个礼拜已经比较常态化啦，即系觉得有啲乜嘢发生咧，就即系忍唔住咧，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睇法啦，同埋实在变幻莫测，同埋即系不停咁有新嘅资讯咧。咁啊，同大家 update 下啦。咁我又唔係專業做呢啲情報嗰啲，即係冇乜大壓力，即係冇乜特別壓力嘅話，一定要開嘅。但係今次就純粹係即係自發啦，因為今朝即係唔係今朝，即係瞓得晏，就見到林鄭嗰個記者會咧。即係雖然同我嘅估計都分別唔大嘅，即係例如幾個禮拜前我嘅 live 咧都有講，即係佢孭唔起嘅，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咁咧就但系有啲灯神咧就琴晚先讲定前日先讲，鬼唔知咩阿妈系女人，所以咧我自我安慰地咧，佢咁问先至预测会撤回，咁都错啊，其实都冇撤回到，咁但系咧就暂缓和咁样咯，咁大家相信都有睇噶啦，咁啊首先我要招呼翻而家入咗嚟嘅朋友，之前咧我就要睇一睇头先我个午餐嗰幅相，就见到阿萧志颖又好有心啊！咁啊，选举登记处咧，咁啊系时候，大家如果之前 miss 咗冇登记选民，无论区议会好、立法会好嘅朋友咧，就嗱临快脆咧就登记咗选民。咁原因咧就是、我哋要嚟紧嘅做嘅功夫系好多嘅，即系假如你即系冒住卅几度咁热都走出嚟行，冇理由就咁冇嘢攞翻走嘅，系咪？咁我哋嘅工作咧嚟緊咧，就係因為為咗你付出過咁多嘅時候，而你又要跟進翻你點解要付出？即係好多時咧，即係我覺得最怕就贖罪券啦，同埋有呢個告解嘅心態咧，就係、是、即係出咗嚟又當負責噶啦咁樣，或者我投咗票，咁嗰個人就代表我以後我就。即係指意佢㗎啦。咁如果喺一個文明嘅國家呢，就的確係啱嘅。原因就係、是、今次我投票俾呢班人，而過咗四年之後呢，喂，即係你太過分喎，咁樣咪票債票償囉。咁但可惜香港嘅立法會裏面呢，就係、是、有一個唔同嘅成分，就係、是、一個相對唔公平嘅情況出現咗呢。所以呢，你6月9號嗰日你先要行出嚟，原因就係、是、立法會呢基本上唔係多數人選出嚟嘅立法會嚟㗎啦，咁呢啲呢大道理或者呢個好 basic 嘅嘢呢，即係如果真係有人唔明先至再討論啦，因為入得九吹廿四嘅朋友呢，我相信非常之了解究竟立法會點樣運作㗎啦。咁多謝阿蕭志永呢，就係、是、post 嗰條 link 啦，咁希望真係仲有啲漏網之魚嘅，真係還掂呢排都係咁 sign 美國國會啊、英國上下議院嗰啲咁嘅叫人凍結户口啊，即係叫外國勢力做嘢嘅 table 咧，都唔可以即係論息，真係真正做翻一個選民啦、啊、咁樣。咁我唔係好知現場有冇人咧，就真係未做選民嘅咧，即係唔怕醜嘅，即係我覺得有教無類啊，即係講得即係唔係好貼切，因為始終都係民主都要學翻嚟嘅，即係我哋從來受英國人嘅避任又好，俾佢陷害又好，即係總之搞到我哋香港人嘅傳統呢，就淨係為咗食份屙，咁其他人生更加另外一層面嘅價值嘅尊嚴完全都可以唔要嘅。即係你聽到有啲人話為咗錢賣祠堂都賣嗰啲咁嘅聲音呢，的確係瀰漫咗香港呢個地方百幾二百年嘅。咁所以到到我哋呢一代有機會接觸咁多外國嘅資訊，甚至乎大家入咗世界村，即係有互聯網之後，有得比較，即係以前冇得比較呢。咁同埋中國人呢奴化咗幾千年都係皇帝為主嘅咁樣，咁有咁嘅思想亦都唔奇嘅，咁係囉。咁所以就好必要做選民，即係雖然個立法會唔公平，但係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就做選民， 就真係攞埋嗰啲已經失去咗議席啦，又或者失去攞唔翻，又或者即係繼續保持翻今時今日為普遍香港人爭取公義嘅選民，即係更加加固嘅席位咯。因為今次你睇到好多議員嘅行為係點樣啦，咩都睇曬㗎啦，基本上。 Hugh Lanty, 阿肥嗨探长、Wilson Liu 探长好 ，Hugh Lanty, 港币100元。 喂 ，thank you、啊。 Wilson 睇完记者会仲难捞。J Lens 多谢你之前的慰问，明天见。Lanty 辛苦你了。 吕丽玲 探长你好。 吕丽玲 777下台。Green Group 警察行为天经地义。 真系谷鸠气啊，系咪先？即系想唔讲粗口，同埋唔讲口号都唔得。即系平时咧，我觉得口号咧系同粗口一样嘅。对我嚟讲，即系口号嘅内容嘅含义，当然一定有嘅意义啊，同埋将佢最简短咁样讲出嚟。但系当口号泛滥嘅时候咧，咁大家就可以忘记咗初衷啊，就变咗拜偶像噶啦。即系讲好似你唔明我讲乜，或者我讲夸张咗。咁但系事实呢廿年嘅社运咧，我见得太多，即系好多人出到街咧，即系点解佢唔能够坚实地坚持自己个诉求咧？原因就系都系佢个偶像濑咗嘢，或者转咗态，俾你发现佢贪钱咁样，就放弃咗争取正义，即系争取咗公义同埋真普选嘅。咁所以口号系好似把刀咁啦，即系又可以帮助大家好快就明白咗你追求啲乜。又一同聲同氣嗌個氣勢出嚟，咁但係其實香港個社運呢，即係成日都話未成熟，原因就係欠缺咗一啲基礎，即係好多基礎就嚟自因為你好憤慨，即係嗰啲基礎係唔穩陣㗎嘛，又或者英雄主義，又或者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又誤解咗，即係好多人尤其是啲四五年前都仲係叫佢僆仔嘅今日嘅阿叔仔，就係成日都諗住要報仇，即係當睇武俠片咁樣。即係我 recap 翻呢個禮拜我嘅感受啦。咁我覺得係好彎嘅成件事。咁甚至乎我見到一班新嘅僆仔，阿監製又提醒咗我一個睇法咧。即係佢嘅睇法就係話，點解今次6月9號嗰班龍和道再踩去告示打道班僆仔，即係個氣質同埋嗰個策略咁唔同咧？原來係有原因，即係佢覺得係佢哋呢一代唔係好睇字嘅，咁變咗咧上一代，譬如嗰啲葉普成咧，都係好中意靠文宣去令到佢哋信咗佢哋，咁樣一齊追求一啲唔同嘅價值，而個價值嘅背後咧都係充滿英雄主義啊、非黑即白啊，同埋即係解散咗又當輸啊，咁自己做嘅嘢啱，人哋做嘅嘢唔啱啊，叫人衝自己行翻轉頭啊，咁嗰啲即係充滿著呢啲。咁嘅現象呢，無非呢都係佢啲文宣寫得非常之好嘅，即係呃到下啲細路嘅。咁但係今期啲細路唔受佢困呢，原因就係佢哋唔係好睇字囉，而家監製嘅分析就係、是。咁呢我都認同嘅。咁另外一個問題呢，就係佢哋真係太年幼啦，即係因為人嗰個發育過程呢，你係過咗某個年紀呢，你先可以即係先至知道咩叫做尊嚴嘅，或者知道乜嘢脫離咗家庭之後呢，就自己要面對將來嘅時候，就會有一班咁嘅人出現。但好可惜，就係佢哋去到第二日lunch 即係6月9、6月10，唔係6/12嗰日呢，去到 lunch 嘅時候呢，就俾一班我以上講嗰啲呢，嗰啲其實係 free rider 嚟嘅，即係已經雨傘失敗咗，佢哋認為雨傘失敗之後呢，就歸隱咗幾年，即係乜都冇用嘅，即係專係針對泛民，同埋專係針對嗰啲搞手嗰班人，突然間出翻嚟，點解咧？純粹都係搭順風車啊嘛，因為見到有班細路，有班爛頭卒啦，佢眼中嘅已經衝咗咯，即係套用我嘅經驗嘅睇法，呢班就係根本同牛屎飛一樣嘅，即係打就冇去份打，但係見人哋打緊咧，就走埋揼多兩腳，仲屌老母咁樣，係咁嗌口號，即係咁泄憤。嗰班人出曬嚟，我點解咁肯定呢？因為嗰日當我喺大會堂，我退到大會堂嘅時候呢，催淚彈一路逼到嚟嘅時候呢，我就見到喺安全嘅地方呢，就有班似曾相識嘅影子呢，即係似係葉普成嗰啲咁嘅氣質嘅人呢，就企上張 嗰啲高咗三尺嘅凳嗰度咧，就意图咧号召班僆仔，就讲埋啲好激情同埋好煽情、好滥情嘅嘢，就话啊俾差佬挨咗，即系挨咗差佬咁多嘢，我哋要点样咁样嗰啲，即系仲系以为自己文初时代，因为今时今日已经系网络时代咧，即系仲系想靠呢啲咁嘅方法去鼓动人心去达成佢自己嗰个愿望，佢自己所谓愿望咧，未必系金钱利益，但系绝对系佢哋心头所好，就系想要愤慨，俾人勾住，好悲壮咁样落住雨，好似叶问第一场咁样，即系佢哋想系嗰啲画面嘅。咁但系呢样嘢，我嘅态度，我的角度系累死咗啲后生仔，即系你唔应该用你哋嗰个私欲咧，那个私欲就系愤慨咯，未必系钱噶。咁而令到成个运动拖垮咗。咁当然我啊更加老添啦，我更加冇资格批评嘅。但系问题，我作为一个观察同埋 support 同埋甚至乎可能吹两句水剪两条片咁样，我只系做到咁多啫。即系我都有个睇法，就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咁解啫。 Jason Chan 探长你好，挥手，两位零明天再上街， 冇 错。Man City 激超更多人上街呀。Hugland 探长，多谢你个自由西。 喂 ，thank you。厨艺玩 Hello 探长，明天见。 哦，喺度必须咧，要同大家即系介绍翻咧个自由西嘅西咧，嗰幅系一幅画作嚟嘅，系一个阿婆。而家阿婆啦，喺七几年嘅一个作品。咁呢个阿婆咧个名咧就叫 Judy Chicago 咁样。咁我冇俾版权嘅，即系我非商业用途应该唔会理嘅，即系我估咋，即系都系搏一搏嘅咋，因为我冇经佢授权嘅，因为佢系将佢啲画作咧俾咗一间嗰啲 agent 嘅咁样。咁样用一用搏一搏啦，唔紧要啦，即系有嘢都我咩嘅啫，睇冇事嘅。 Wilson 有人想是金钟太古广场跳落嚟反送中。初因嗰时 Facebook 系潮，佢哋就用呢啲去激人出去。 系冇错，很明显啦。咁同埋即系我都会有资格讲嗰啲人究竟系个行为系有几咁卑劣嘅，因为雨伞嗰晚咧，第一次掟催泪弹咧，我成晚都冇翻屋企，就最尾咧。到朝头早整个嘴唇边都起晒胶，即係又黑着咗，又丧尸咁，又瞓唔到，又钓晒鱼咁样，就蹦喺 KFC 出面嘅，直至到出咗太阳呢，熱到顶唔顺先走嘅啫。咁嗰晚成晚呢，我都目睹嗰个占下角度嘅过程嘅。我见到黄杨达嗰班咁嘅粉人呢，就不停一路呢都係集结咗喺嗰条石壁嗰度嘅啫。咁但系之前咧掟催泪弹之后，封路又冇佢份，总之所有嘢都冇佢哋份，佢哋同我一样喺度纠结嘅啫，即系喺度食花生嘅啫。咁但系喺第日嘅节目夠胆话自己系占领咗个下个道嘅，咁呢啲唔使我多讲噶啦。咁我净系只系讲俾咧，即系而家可能新识得我嗰啲朋友听咧，即系我嘅见闻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嗰班人咧。即受嗰班团体洗脑嗰啲僆仔咧，就系、是、最紧要够威咯，即系同黑社会冇分别噶，即系攞彩攞完彩就扎职咁样，即系仲系停留喺个义和团同埋红门嗰个心态嘅嗰班人。咁但系佢今次想搞呢班咁 green 嘅僆仔咧，就惨不忍睹。即系如果希望有啲 green 嘅僆仔会听我啦，但系虽然呢个机会甚微，即系仲微过。立咗法之后俾人夹返大陆嘅个案嘅将会。 开平天日见一个差佬屌一个唔能好客气。Samson 探长好，听日会拉埋全家行街。 喂，多谢你啊，即係我都即係都拎定晒啲黑 T 出嚟。因为我有几件嘅，但係搵唔返啦，咁今晚嘥少时间搵啦。咁都系啦，咁今次其实同上次我预期呢，即係唔系畅谈。同上个礼拜六九呢，我諗起码差一半人嘅。因为有一半人呢基础唔够同埋唔太了解成个危险性嗰班人呢，都系俾个舆论嗰个感染到令到出街嘅。咁我相信今次佢暂缓咗呢，对于好多返去食皖鱼嗰啲师奶呢，即係返大陆食皖鱼嗰啲师奶呢，佢会收货嘅。咁我觉得社会就系咁㗎啦。 咁有啲人嘅门槛低啲，有啲人嘅门槛高啲，有啲人高清啲，有啲人睇 VHS 咁样，即系一定系有咁嘅情况发生噶啦。但系上个星期咧有百几万人出嚟咧，即系我都觉得都系咁上下啦，因为即系都系好满意啦，即系唔系话我满唔满意啊，即系我都觉得喜出望外。原因就系出嚟游行示威咧，表面上好似行街街咁咧，但其实佢付出系好大嘅。咁你要再加上喺心理上咧，上次其实我相信有人行完都会后悔嘅，因为可能对脚要两三日先 recover 到啦，有可能病啦，行完之后又亦都可能会觉得即系而家暂缓咗之后咧，喺网上面都开始有心理战术噶啦，就讲一啲咧好 mild 嘅嘢啊，阿妈系女人啊，听落又好似啱嘅嘢啊，即系例如你又见到好多群组咧都开始唔系斋闹噶啦，即系都净系讲，成日都净系讲个飞砖啊，唉，警察就梗系要还击噶啦，唔通企喺度俾你掟咩？甚至乎我睇过一个都几好笑，哇，唔系打走你，唔通唱情歌叫走你啊咁样。即係好多呢啲聲音呢，我相信有遊行嘅部分人呢都會受嘅。 Make up 嚟1123名天會全家上陣。 喂，多謝大家都要喎，真係。雖然我都曾經同我嘅家庭商量過叫佢即係游說去遊行啦。咁但係可惜我媽身體太差，同埋有推輪椅。我家姐隻腳又有傷。咁呢兩個叫都唔會去，同埋我亦都唔想去，即係為咗咁樣嚴重咗就大鑊啦。咁但係其他家姐呢，哈，竟然有部分呢都轉咗態嘅。因為之前呢都有少少微言呢，話我喺個家庭 group 嗰度講政治嘢呢，竟然佢今次呢就唔知咩恍然大悟，就好似對呢個條例好不滿咁。咁可能佢老公叫佢嘅去啦咁嗰啲啦。因為作為一個虔誠基督徒呢，即係老公叫你食屎你都要食㗎嘛，因為即系家庭嘅重心就系喺呢度噶嘛，咁所以可能我家姐都系呢种咯，我觉得系。 多确探长，又记得你系旺角游走团时批评撤离的提议，认为大家付出如此多，但乜都攞唔到，因此反问点解要撤？所以见你几日前忠告新一班细路应该 pay water 时，真系衷心高兴。找现在 YouTube 潮。就有好多类似芒果类嘅人出嚟讲啲九浅一深，仲几有笑点嘅说话。 系啊，冇错。嗱，我解释下俾阿 Bo Quok 听啊。其实五年前同而家就真系好唔同啊。即系五年前嘅差人咧，佢都系靠一个秃鹰嘅人咧去扯到佢哋爆啊。同埋咧，当时咧你会见到咧，嗰阵时嘅警察系有一啲。即係除咗啲著黑衫嗰啲 CID 之外呢，即係有一啲警察呢都啲精神面貌呢都好似係正常人，即係相對呀、多啲嘅。但係今次五年後呢，呢一班偽俊仔呢，我諗全部偽俊仔嚟㗎啦，同埋加上一啲呢疑似大陸人嘅速龍呢，咁我覺得已經冇意思㗎啦，你最後同佢練過嘅話。咁當年你梗係唔應該要咩都攞唔到啦，咁但係我意思要攞到嘅嘢就係要堵截佢嘅經濟核心啊嘛，咁我呢樣嘢到而家都冇變噶，但係只不過你唔係要同佢打交先至為之有嘢攞到噶嘛。我喺遊走時代嘅時候嘅節目講緊，我都係話你就算打死個差佬，燒個警署，你對個運動都係冇乜好處嘅，唔係完全冇，但係唔能夠就此就可以有真普選咯。即係我的確係咁講過，咁啊唔緊要啦，即係田北神咁样讲咧，佢咁系冇道理嘅，即系作非今事，因为个潮流同环境唔同咗，但系我都唔赞成系暴力嘅。 Record 大家好 ，Saint Petrol K 咩叫九浅一深 ？Samson 平时老豆都系废中无，但今次 CCTVB 都影唔到差佬受伤，好似都开咗眼。 系，同埋嗰条胡椒喷雾射咗落个 friend 度咯，好想又劲啊！唔知系咪执嘅咧？执都唔难执嘅，但我相信唔系执咯。喂，咁咧仲有系San Peter To K， 你又唔知咩九浅一深？咁仲有冇人唔知咧？ 如果太多人唔知道，我讲多次啦。咁啊，如果唔系咧，就个别啊都唔好讲啦，反正都系咯。即系其实我成日讲九浅一深咧，就系而家市面上咧喺呢几年嗰度流行嘅一啲政治 KOL 咧，即系由人网同埋再早嘅香港网台开始咧，就已经好多 KOL 涌现啦。即系嗰阵时都唔系咁样叫呢个 term 嘅。即是网台主持啦，咁网台点解咁好听呢？点解突然间喺短短廿年里面呢，即係成为好多人每日嘅一个生活之一呢？原因就係主流嘅节目呢太少啦，讲政治嘅关于，同埋太多审查啦，同埋太废嘅啲制作。咁网台虽然啲制作都好渣嘅，咁但问题就係个 content 好紧要㗎嘛。即係胜在冇港管局可以干涉到网台讲嘅嘢啦，第一。第二就是个成本好低啦，咁人人都做到网台嘅。同埋第三就是好多呢本身系一个 nobody 呢，受到一啲受到一啲人嘅吹奏呢，即係包括我呢啲 nobody 呢，咁觉得自己呢即係开个 live 都有人听，或者 group 一个网台呢就有几万个听众咁样，就会 empower 咗一啲素人呢，由素人嘅角度去讲政治呢，咁好多其他嘅素人听落去呢就相对就容易明白啲，因为你下下都系啲教授啊，下下都系啲老萧嗰啲咩都识嗰啲人讲咧，就嗰啲人就只会觉得哇，好离地咁样。咁于是乎系咁咧，就网台咧雨后春笋啦。喺呢十年，我够胆讲，即系有1000个唔同嘅节目啊，曾经即系 on and off 啦。当然，咁咧就于是乎就有好多好成日都话要钱嗰啲 KOL 啊。即是话佢哋成日都嗌住要好多洗费啊，又甚至乎之前喺主流台赚惯好多钱，突然间去到网台世界系冇钱收入嗰啲人呢，系我认为系最高危嘅。咁高危到一个咩程度呢？因为佢交租都交40000几，佢冇一份电视台工，咪唯有帮一啲出得起钱嘅人写嘢囉。即系我唔系淨係讲黄毓民啊，即系甚至乎泛民呢边，甚至乎当时冲得好前嘅社运人士咧，都系无端端咧，有份工有40000蚊写稿费、哦，咁佢又冇，首先冇谂过自己值唔值40000蚊，即系写每个礼拜写个1000零字咁样，有40000蚊收入咁样，咁我亦都即系讲述过啦，曾经，即系甚至乎喺电台嘅同事咧，我都问过啊，你觉得即系你行到最前？但无端端有份工俾你，你又真系笠晒水喎，挂住写嘢喎，咁样佢喺度嘿嘿咁样笑咧，唔知系咩意思啦。咁咧就好多呢啲咁高危嘅人士咧，就以佢哋自己嗰种文采啦，以佢哋自己之前曾经赚翻嚟嘅声望啦，甚至乎即系我提紧所谓文采咧，就系、有一定说服力嘅一啲讲法，就令到一啲咧平时好忙。好营营役役嘅要翻工，放工个脑锁埋落夹万嗰班人咧，就斋听咧就好信佢哋嘅。咁九浅系咩意思咧？九浅咧就系、讲咗九样嘢咧，都系好肤浅而好唔系肤浅，即系好容易明白嘅一啲大道理，甚至乎阿妈系女人嗰啲嘢。譬如你话六八九，即系讲紧嗰阵时啊，唔系我哋选出嚟嘅，系咪应该下台？哦，应该。咁佢。UGL 吞公款，唔系即系贪污，系咪应该坐监咁样？哦，系啊，系啊，应该。佢不停咁讲10样嘢，讲9样嘢咧，你都啱嘅、哦。咁人好得意噶嘛？即系当你唔系逐提逐样嘢，你都抡人哋讲乜嘅时候，你又讲第10样嘢好深嘅时候，就咪信咗咯。咁例如大家都知道立法会点样组成啦，即系最主要咧就系分三大板块啦，工商界啦。建制派啦，建制派都工商界多数都系建制派啦，咁同埋泛民啦，咁泛民咧的确系有好多瑕疵，的确系有好多不完美嘅地方嘅，甚至乎咧某啲建制派某啲泛民咧都系有啲贪钱嘅，即系可能洗费又好大嘅，都好容易俾人哋统战到嘅，咁但系相对嗰个威力系边个大咧？好明显。就是建制派的威力大啦，因为建制派呢啲惨无人道案啦，一啲即係嗰啲施政啊，甚至乎一啲工商界提出嚟剥削市民收入啊 自由嘅方案咧，都全部一并通过，系上面叫禁制就自动禁制，甚至乎咧口口声声话打工仔女嘅工联会咧，都曾经有多次咧喺立法会门口有人请愿，佢拍晒心口话我一定会帮你哋出头嘅咁样啊，点知入到去咧就揿反对票咁样，呢啲简直即系对我哋呢啲老鬼嚟讲咧都见怪不怪噶啦。咁于是乎咧，大概咧即系嗰九浅一深嘅狗咧就系、是。不停咁讲啲大家见到而又几浅嘅嘢，咁但系去到第十咧，就例如啊，就系、是、杯葛泛民啦，即系泛民嘅错全部将佢放大，将佢再讲一次，就将佢令到觉得泛民即系嗱有个声音，泛民啊仲衰过建制派啊咁样，即系呢个声音，咁但系事实系咪咁咧？即系可能你有啲人话啊李卓人。吞咗几百几十万，又或者有人话李卓人呢啲就攞咗个对冲基金要嚟遣散咁样，呢啲佢系做错啦，当然唔系 MBF 咁样，即系呢啲不完美嘅嘢咧，咁但系佢嘅喊，即系佢嘅对社会嗰个伤害又大唔大得过建制派咧咁样？咁基于咁样嘅比较啊，即系嗱，首先我就当所有嘅议员。都唔系我朋友嚟嘅，所有嘅议员都系工具嚟嘅啫。as 一个工具，有一啲工具系即系有啲系你嘅工具，有啲唔系你嘅工具，仲兼夹系你嘅即系害你嘅一啲元素啦，就系嗰啲建制派议员啦。咁至于呢个民主派呢边嘅议员，泛民嘅议员，佢有啲工具好渣嘅，可能有倒刺啊，可能划咗牙啊咁样。但系佢都系帮到你手做嘢噶嘛，本来即系当时仲势均力敌嘅时候，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咧，即系就系因为头先嗰啲九浅一深嘅咧，长期散播住一啲阿妈系女人嘅嘢之余，仲有啲咧fake 咗你，即系无端端有一样嘢咧，佢同个好原始好阿妈系女人嘅感觉，即系嘅分析调翻转嚟讲，即系例如我头先讲嗰啲啦，要追剿民主派啊，咁嗰啲。其实即系我唔系觉得错嘅，咁但系即系有啲嘢你的确要票债票偿嘅，咁票债票偿同埋你成为一个口号，因为我而家有好多 friend 咧，包括神野猫嗰类咁嘅年纪咧，佢都觉得民主党嗰啲即系民主派嗰啲抵死嘅，即系你都系要因为要杯葛佢而唔上街啦，或者唔投票都有嘅，咁、那个 figure 睇到晒，无端端好多人冇投到票嘅喺呢两届立法会里面。咁其实啲九浅一深咪见咗功咯，即系唔知道我咁样讲系咪你都唔明啦？如果你都唔明咧，睇下有冇人补充到我啦。因为我嘅辞令都唔系话十分好精辟嘅，我都要兜大个圈讲好多细节先讲到嘅。即系呢个系缺点嚟嘅，即系长沉咗少少。如果有人能够用16个字嘅口号咧，能够讲出我头先讲嗰啲嘢咧，咁我就真系要请你上嚟做嘉宾。或者找你做顾问，刚才那位派兵又说见一个差佬掉一个，你哪有那么好气啊，那是很多差佬的，所以留下气要来阻街好过啦。 Samson 平时老豆都是废中 mode， 但今次 CCTVB 都影唔到差佬受伤，好似都开咗眼。Huge land 部分系招式同心法技分别。华山分建中气中 Lim Field， 睇到老氹，听日见。AIO Chowdow 接上有条片，愤怒的烧尾铺讲得好好，但好多粗口。Jacobs 李探长 Hello，Mayland 喺。Make a 1123真心，有时教授讲嘢系好难明。Selin Wong Hallelujah， 陈轩傻气。AIO 超因为芒果佬嘅 case， 桥唔怕道，最紧要受，自己就企喺道德高地，不断咁揾泛民嘅缺点，正如被下次选举洗脑咯。霸吉支持反中条例，搞乱香港，台湾要接收逃离的资金，香港人。你们闹大点啊？ 咁就系咩料啊？呢、這个巴吉啊，啲名字一听唔系本地人啦、 仲喺度扮写繁体字。头先我咁讲，唔知 陈探长你好。 喂 ，hello， 头先咁讲咧，唔知有冇人听我点咧，就帮我译做16只字，讲晒九浅一心嘅精髓。咁啊，你讲紧嗰啲华山剑法嗰啲，我都唔明白你讲乜，因为我唔睇武侠小说。武当同埋少林啊嘅分别我都唔识嘅，真系。好，check 下数先，睇下有几多人入咗嚟先。今日应该唔好多噶啦，因为好多媒体都不停咁样讲嗰个记者会啊。啊，都204，真系奇怪啦！即系无端端打游击都有咁多。喂，多谢各位捧场啦，甚至乎啲五毛啦。嗰啲可能唔係五毛嚟㗎，我相信會走入嚟可能我誤解咗把握，我唔知呀，大家可唔可以幫我分析一下。有時嗰啲有啲人講啲嘢呢，我真係完全唔知佢講乜㗎，例如上次嗰個華中啦，佢留言 live 呢都唔夠喎，仲要喺我嘅 archive 嗰度呢，即係 YouTube 再留言喎，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呢。 炒剛剛林鄭咪好清楚囉，唔使见泛民，因为佢哋数够票。顺从 ，Hello Climbing William L 探长你好 ，Mandy Mackey， 啱入来，咩十六指 ？Unlock 唱成个记者会，源自我 Brandon Chan， 你客气。 系 Brandon Chan， 唔客气，死啦！我唔知你讲乜添，是但啦，都系客气嘅。喂，咁啊，十六指系乜啊？咁我再讲一次啦，你啱啱嚟，你唔知我讲乜啦。因为我头先咧都嘥咗成十分钟讲解，可能唔止添啊，讲解咩叫九浅一心。因为咧，即系我长期以嚟咧，即系因为我呢度太少人听啊，咁变咗咧，我即系我有好多自己发明嘅理论啊嘅讲法咧，有好多人根本就唔知道讲乜嘅。咁我个缺点我就系成日以为人哋知道讲乜嘅时候咧，咁就有人留言都提醒我嘅。你成日讲到哇，自己讲到牙血都出埋，都唔知道你讲咩都出埋，好心你就检讨下啦咁样。咁但系大家有冇啲乜嘢？有冇啲咩建议咧？就建议俾小弟咧。究竟我曾经讲过，但你又未听过，咁我重复系每一次都要由头讲落去，先至可以令到大家新嚟嗰啲都明咧。即系纯粹系虚心咁样谂一个方案啊。咁真系唔通要出本书先得？我就唔系好想出书喎，真系。咁咁唔緊要啦，即係明就明，唔明就算啦。即係呢個態度係幾衰嘅，因為你唔可以令到更加多人企喺我哋呢一邊咁樣。咁啊，真係靠大家幫幫手啦，因為補下緣啦。因為我打字又慢，即係講嘢又成日重複，又成日入嚟聽，包括個監製都成日喝止我，喂，你唔好又重複講呢啲啦，好煩啊咁樣。咁其實佢又唔公平嘅，因為佢啊成日都聽咗幾十年。咁但係有好多朋友，例如問我咩叫九淺一心嗰啲朋友，根本就唔知道講乜，或者我講到牙血都出埋嘅。嘢佢又唔知我几时讲过咁样，真係好烦，点算？ 神雀探长明天行唔行？ 梗系行啦。 Robert 陈探长， 喂 ，hello， 你好。明陈林郑快下台。罗兰芝，其实你好多 fans。Dominic Motto，hello hello。从 K K 你好 ，Hello， 邵文宏 ，Hello， 巴吉 ，Leo 卓，陈建波是哪一间保险公司？明陈林郑死啦！快下台，从企企，金钟有人企图跳棋， 跳桥啊嘛？系咪又系嗰个飞碟轮呢？你记唔记得啊？十金就系嗰阵时咧，喺海富，嗰度唔系海富，嗰、那个叫泰啊咩桥啊？嗰度叫做嗰条叫咩桥咧？通去中信嗰条， 系嗰度啊？ 嗰个飞碟轮啊，以前啊，吓、啊？ 呢度唔系， 我讲紧以前啊。就有个飞碟轮呢，就係喺嗰度跳桥。咁嗰条友呢，我認識个朋友係佢 friend 嚟嘅，同事嚟嘅。话嗰条友呢点解叫飞碟轮呢？因为呢佢屋企呢有个碟呢要嚟装 cocaine 嘅，就招唔知 K 仔定咩嘅，即係啲毒品啦。咁返上到屋企呢，就第一时间就唔係煲烟，就係招呼大家索一嘢先嘅。咁嗰啲友呢，佢又唔係充分了解雨伞运动係为咗乜啦。咁淨係想拆一啲存在感呢，於是乎走去跳橋。咁有啲人話係龍虎武師，咁但其實唔係，原來佢係美術指導嚟。咁唔知係咪今次呢佢又有少少 感召咧，即系见到喂，又好似上次咁个光景喎，咁啊试又试下跳桥，我唔肯定系咪嗰个人啊，啲行径都似系啊，跳乜鬼啫 ？Mandy Macip Concrete 厉害探爷 ，Hello， 翠豹 Great 616照上街一定要撤回， 冇错， 但除咗条例仲要平反612千船黑警五 Jan High 老探。从企企金钟有人企图跳楼 ，Grandin Chan 老千恶人嘅伎俩，利用你嘅信任，影响你对事物嘅正常判断，同宗教模式冇分别。鲍恩会议探长监制，大家好，明天游行海量人数，齐心事成，明天见。白君狼 Hi 探长 ，Hello， 喂，咁咧就系、是、啊。Brandon Chan 咧就係、是、用咗16隻字，即係唔使專登排嘅，大概啫。即係意思係唔好多過16隻字啫。真係多謝你咁俾心機排啊！咁咧再讀多次啊，真係。即係我頭先講九淺一心嘅老千咧，即係其實今時今日咧都仲有存在嘅。即係我相信我咁樣講出嚟咧，大家好反感可能。但我都要講嘅，即係呢個純粹我睇法嚟嘅。我覺得今日嘅連登咧。亦都系九浅一心嘅变奏嚟嘅，即系 cyber 版嘅九浅一心嚟嘅，即系大家放长双眼睇。即系我唔系叫大家唔睇连登啊，连登的确里面好多资讯啊，同埋结合好多唔同后生仔嗰啲个 network 喺度嘅。但系我都几肯定佢系鬼嚟嘅，咁所以大家睇得小心啲啦。即系真系我话斋逐样论咯，即系佢有啲好离谱嘅讲法咧。当你嗰九錢係入曬你嘅時候咧，嗰一心咧就俾佢入咗噶啦。 老千惡人嘅伎倆，利用你嘅信任，影響你對事物嘅正常判斷，同宗教模式冇分別。 冇錯啊，咁大家要留意連登啦。咁立場咧，有人講佢嘅金主都係有啲問題嘅。咁所以咧，既然捕風捉影，邊個都係鬼嘅時候咧？大家睇資訊就唔好擺咁多感情落去喎，真係即係你只係可以當佢係資訊喎，即係譬如你個電費1600多，你唔會有感情㗎嘛，係咪？即係除非你只係有情緒嘅啫，覺得嘩屌咁撚貴咁樣，即係我呢度又打破記錄啊，即係呢個月1800多電費，所以都幾撚大喎。我而家諗緊辦法點樣可以慳電呢，定係買部 laptop 落大家落做嘢嗰個呢，真係咁熱。 鲍恩会探长监制，大家好，明天游行海量人数，齐心摄 系啊，冇错。咁咧，另外复翻头先上面几位咧，就系、是、有人话其实我好多 fans， 呢个就系反映唔到嘅，即系呢个可能你觉得嘅啫。即系正如我觉得好多人个圈子又唔系好大，但系成日都觉得成个世界咧个睇法都系咁咧，佢就觉得咗个世界就系咁啦，咁又冇第二啲 option 嘅。咁我諗呢個情況都好普及嘅，因為你從個多唔多 fans 呢，你睇個 live 就知㗎喇。我個 live 都係得80人嘅啫，咁有啲人個 live 有5000多，咁嗰啲叫咩呢？咁嗰啲先叫多嘛，起碼都咁。所以我亦都唔係話好追求呢啲嘢㗎喇，因為唔到你追求啊，即係本身你能唔能夠可以吸到人嚟聽你呢、這個係好天生同埋你嘅取捨有關嘅。即係你下下都講到呢好慾緊咁樣，全部都係個女跟咗壞人咁樣嗰種語氣呢，即系听花生台好多呢啲嘅，咁系事实上系即系好激情同埋好有感染力嘅，但系事实上我又唔想做啊，做唔到，咁啊，所以整定系得咁少人咧，我都认命啊，简直系。咁但系即系咁都听得落去嘅人咧，真系唔简单嘅，即系起码可能佢个血液里面冇乜葡萄糖，去令到你个人好亢奋。即係嗰啲人就相對冷靜啲咧，就可能覺得探長呢啲九吹廿四係好聽嘅。咁所以你 filtering 咗之後咧，就剩翻嗰啲人咧。咁其實識我嘅人我都覺得可能多嘅，但係因為我去過第二啲電台 crossover 啊，甚至乎我係其中某啲網台嘅 founder， 有啲人識啦。咁嗰啲網台之後有好多人聽啦。咁但係即係到不同不相為謀咁解嘅啫。咁即係如果自己脱離一個網台，自己開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心理準備嘅，就係、是、咧，嗰啲人數咧，剩翻十分一都冇嘅分鐘。咁所以算啦，幾好啊！而家咁樣，太多人都唔得噶啦，因為都讀唔到留言。有人企跳咧，我就唔會喺度即刻睇住同大家講嘅睇波。 嘥咗啲講嘢嘅版位，我哋亦都唔想，因為我都預備咗幾多嘢會講嘅，其實。剛才讀到呢度白君浪之後， Wilson 你可能要專登拍條解說放上 YouTube channel。 是喎，這個都好喎。 從企企探長咩立場？從企企香港從來沒有政治，因為政治權不在人民手上。 Conkley 未放工，收工再重溫。 好啊，thank you。 支持探爺。 OK， 嗱，各位冲 KK 啊，真系好得意啊！你真系问埋啲问题。 Hughland 探长都 point 有教无类，有学同样无类。当资料收集，重点唔好放感情，始终做选择嘅系自身，付代价嘅都系自身。 不过咧，你讲到呢个问题咧，亦都系即系咁样讲出嚟，好似好 mean 咁样嘅。即系其实多数人咧都系会系。要找一个人做一个领袖，觉得他即是 even 大家都是有这样的看法，但都会找一个人出来呢一锤定音的，即是有个讲法他才去 follow 的。那 follow 那个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即是当你知道那些人的本性呢，就是喜欢 follow， 喜欢将个感情投射在他那里的时候呢，那这个即是人类基因来的，我相信。即都几难变嘅，咁所以又解释到咧，点解我长期都咁少人嘅？因为多数人都唔中意我俾嘢去谂噶嘛，即系因为我要靠你自己，你决定你自己谂啦。即系我唔会一个好硬净嘅答案嘅，即系硬净答案有好多风险噶嘛。即系例如做灯神咧，嗰啲人成日都因为够硬净咁样，咁即系讲到实牙实齿咁噶。咁咧，但系佢就系好多人咧 ，even 佢成日做灯咧。做灯神咧，但系咧，佢俾佢嗰种实牙实齿嘅信心嗰个魅力咧，所吸引咧，咁咪变咗又还原翻嗰个问题咯，即系成日都系俾呢啲人困咯，买股票啊，成日全部都系即系俾佢困捻完，蚀咗钱先醒咯，因为钱都系钱先令到佢醒咯。咁呢啲个案我唔系鸠吹啊，纯粹就全部都系发生过晒嘅。咁所以即系随缘啦，即系少咪少咯，即系我。听啱听就听，唔啱听就走咯，即系就系咁噶。咁只要睇嗰位问我咩立场，喂，你有冇得选项咧？请问，问我乜嘢立场咁好少？咁你如果想知系咩立场咧，就请你咧喺三年前咧就开始有九吹廿四呢个 channel 咧，就起码你听咗一半或者听咗四集咧，都知道咩立场噶啦。咁我喺度答你都嘥电，我觉得。咁另外咧就是、香港从来冇政治，因为政治权唔喺人民手上。即系政治权唔喺人民手上就冇政治啊！即系以你今日讲法，你真系得意啦！即系我都唔知点样同你沟通开始好咯。即系你嘅睇法咁样，似乎个水平系有啲出入。但系基于有教无类嘅谂法咧，我又唔敢话教你。咁所以咧，你慢慢听都耐啲先啦。即系你慢慢摸索下啦。即系你觉得。我觉得真的很荒谬，因为政治权不在人民手上，所以香港根本从来没有政治。但是政治是双向的，即是政治不是双向，即是政治不是说你来我往这么简单，就是来自政治是决定了你的生死，决定了你的生活嘛。那我们没有政治底下都要接受了有政治的介入，有政治的影响，而我们手头上所有的东西就是行动，就是即既然政治不能够掌握在你手上，你都要掌握你的生活的嘛，都要掌握你的福利的嘛。那我们咪焗住要坐埋落政治嗰度，要同你斗争咯，要同你抗争咯，要改变个政治咯，个生态咯，要争取咯。即系好似你今日讲法，哇！如果人哋唔赋予你，你就叫埋阿手，屌你咪养只鹅一样咯。只鹅又唔飞得，又唔行得，焗住俾你咁样嘈，焗住俾你咁样谷，谷到死为止俾人劏。即系呢个系你嘅选择嚟嘅。如果你咁样认为嘅话。咁我咁讲，我又可能兜大咗个圈啦。即系你明唔明唔明咧，就等其他人招呼下你啦。即系我真系我要好简短咁讲，就讲咗咁多嘢啦。 乜仲有呢啲人？ 仲有喎，唔系仲有啊，系突然间有咗啊！即系以前呢度从来都冇人问埋一啲咁 stupid 嘅问题嘅，但系而家又出现咗，即系多谢你啦。嗱呢啲我又唔应该话你 stupid 嘅，因为咧即系呢啲正正咧就系、是。 九吹廿四嘅重要资源嚟嘅。点解咁讲呢？因为我相信呢，即係你如果你住过一间狗屋，你就知啦，你打到一隻曱甴呢，佢背后一定有五十隻嘅。所以呢，我相信啊，冲 KK 呢类朋友呢有听，但係呢可能听一次嘅就估计。咁呢，但係背后呢亦都有起码五十个人听緊，都系咁嘅諗法嘅。咁呢啲系佢哋嘅代议事嚟嘅。即係佢哋就幫咗佢出咗句聲咁樣。咁我頭先呢用我嘅方法講一次啦，因為唔好拒人於門外呀，因為咁樣都係唔係上策，唔係王道嚟嘅，即係我認為呀。即係同埋千祈唔好上頭呀，但我咁樣講完可能佢上個頭走咗啦已經，所以又係嘥咗氣嘅，佢唔能夠喺度聽。即係如果你仲喺度聽呢，就麻煩你覆一覆我呀，因為呢個非常好嘅話題嚟嘅，亦都好 basic 嘅。 唔好嘥版位講嗰啲。 OK。 Hugland， 所以我是会听老鼠的 Derichu， 港币50元 ,Running Mouse 戏探场，刚才经过太原街，见到好多人买芭蕉扇、太阳帽、准备明天游行 ,AIO, 炒仲有星期二得到啊，都疑似是因千几条要住片中，我想冇七八成都有約一半是鬧或取笑泛民，叫他做代表議員之類時，就說自己要上班，不得閒和散和大 吉 Where are you? The deep trickle to fall， 林行欠我也要去看警察怎麼帶我，他一請形容靠狗錢一生的另一解說也可以說他們九個要錢只得一個講真心話、即靠狗錢一生的心事像探長這類人 Winnie Chan港币38元，其实一直有事听下，支持探长一下。And he just said remix hello 探长。 喂，等诶，仲要多谢唔切，因为饮紧嘢。The Dairy Chill 啊，喂，多谢你，好生面口啊，咁生面口你都 sponsor， 真系多谢你。熟面口啊，更加有多谢。 Mandy Mac， 我想买张折凳仔，因我有类风湿关节炎，不能企太耐，自约了家人湾仔等。Brian Wong，Hello 探长，正听一次就俾你屌走咗 ，dislike 你，喜极而泣嘅表情。从企，我无讲过咩都唔做，我只不过讲下观事幕，包括今日好多蓝丝。成本及撑我老坑，感到心心不忿，怕唔怕天日强烈覆灼？ 梗系唔会啦，即系我觉得嗰啲人咧，见到搭友就唔敢覆灼噶啦。即系其实佢哋都系牛屎飞，不过老咗啫嘛。咁啊，喂，多谢 K K 枪啊，即系你又即系大家都有诚意去倾一倾。咁但系咧，基于阿监制咧，就叫我唔好嘥板位，咁所以希望耐心啲谂下。即系我哋讲嘅嘢系咪有道理呢？咁你讲嘅嘢我哋谂过啦，觉得就真系冇道理嘅。咁你补完咗之后咧，就解释咗，你又唔系咩都唔做，只不过畅谈系咪？客观嘅事实都系咁嘅，我只系想讲事实。咁但系我哋点样可以改变客观嘅事实呢？即系呢个系透过争取咯。即系每样嘢你要改变，必须要经过质变先至变成量变嘅。所谓质变就系个质，就系你。所有嘅人都係咁睇法，客观嘅事实係咁，呢个就係个質。咁你要質变就係话由你开始唔係咁样諗之后，咁你再感染多啲人都係唔係咁諗嘅时候，量变咗之后嗰、那个事实就可以改变啦。咁呢摊大手板呢係唔会改变嘅。斋畅谈亦都唔会改变嘅。同埋觉得自己係高人，觉得自己睇穿嘅世事呢亦都係唔会改变嘅。咁所以呢我哋就透过呢啲質变量变嚟改变个政治生态，改变个政府，即系加啲压力俾佢，能够令到佢放翻一啲 benefit 俾普通嘅市民。呢、這个就系我哋要做嘅嘢啊嘛，就并唔系好似你咁讲，啊客观事实系咁啊，有乜嘢政治啊咁样，哇好捻风凉、啊，可能你老婆觉得你好有型咁、啊、样，咁但系咁样无补于事咯，我认为系。咁咧就阿 Bo Croc 咧就话今日好多蓝丝。哦，系啊，提醒覆咗你啦。我觉得唔会啊，佢哋会粒水，除非有精神病啦，即系好似流马车之流咧，佢啊，即系够扑噶，真系，即系佢唔系普通嘅游屎飞嚟嘅，因为佢一个精神病游屎飞。 永宁长林郑子暂缓， 冇错， 香港人要杀回从企，大家唔好扣我帽子。Hugland 91元心正。 Hugh Land 十个救火的少年，荣尼长探长将接灯仔好正，在哪里买？ 嗱，接灯仔咧就喺我曾经咧啊住筲箕湾嘅时候咧，不过嗰间12元店都执咗啦，喺 Jusco 嗰度买嘅。好似呢张凳唔系12元嘅，系30元嘅，但系30元都抵啦。但系我坐坐下先发现咧，佢话原来 maximum 系50kg 啊，咁我坐咗都唔敢压凳啊，所以咁啊，应该都几襟嘅。咁所以咧，建议大家去呢、這个Eon 嘅12元店可以揾到一张30元嘅接凳，非常好，又易带又轻。唔知道有冇啲碳纤嘅呢接凳咧？咁至于阿春 KK 咧，就话我扣嘅帽子。咁头先点解会扣帽子嘅情况咧？就是、因为你写得好有型啊，即系唔能够令我好了解你究竟系点谂啊？你话香港人就冇政治咁样，咁我咁样嘅解读咧，系咪扣帽子咧？咁你自己先知啦。当然，咁你讲咗系就系噶啦。咁啊，所以有时有型都要付出代价嘅，明唔明？十个救火的少年咧，即系唔听答明都唔知道你讲乜嘅。有冇你比如 Hugh Land 你解释下十个救火的少年啲歌词系讲乜啦？即系咁样先至可以好充实到大家嘅，即系唔好咩都留于净系你讲就明噶啦，即系因为呢个我嘅缺点嚟嘅，咁可能我同你梗系明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大家留言咧，可以具体讲多啲啦，咁啊读出嚟都丰富啲系咪？ Hugh Land 爷们类似系两边大头目忏悔认错，Jan 林郑头先仲话因台湾多次表示不接受，从叫受害人父母释怀，听到火都嚟。Hugh Land 流马车系 B 六坐监，应该系 B 六教翻收片好佢。 都唔奇嘅，咁我冇证据又唔可以讲嘅，因为精神病嘅世界咧系比我哋更加辽阔嘅，因为我哋个脑用到20%已经好叻噶啦嘛。咁精神病嘅朋友可能用到一半个脑嘅都唔定嘅，但只不过咧佢智慧唔能够 handle 到嗰半个脑嘅资讯咧，所以佢 short 捻咗咁解嘅啫。即系我认为啊，呢、這个我唔系医生啊，即系大家唔好当我系老少乜都识啊，纯粹系我嘅分析啫呢、這个。 Hugh Land 十个救火的少年咪走成一句咯。 哦 ，OK。咁希望大家原本由一个就嗌翻醒五个啦，起码系咪？咁啊，家庭嘅成员之间都做到嘅呢样嘢，其实 包括中老坑，当然大多口头勇武，但后爆出城管，怕唔怕又被人定性暴动？Hugh Land 2400个人格， 啊系啊，好劲啊！所以我哋捉摸唔到噶。咁啊，喂，系啦，就我开始要讲下我原本要讲嘅嘢啦。咁咧就系、是、其实多数大家都cover 咗我要讲嘅嘢噶啦。咁但系我试下讲一啲大家冇 cover 到嘅嘢啦。咁咧就系、是、啱有个新闻咧，就系、是、美国佬玩政治啊，真系好鬼识玩嘅。咁咧佢今日先出一个报道咧，啊唔系，琴日出咗噶啦，好似话。就话佢话如果香港咧政府系俾解放军介入一啲抗争嘅场地啦，即系我绝对唔认同嗰个系暴动啦，暴动啊只系警察暴动噶。咁咧如果一日未出解放军咧，佢都唔会修改嗰个对香港嘅政策法嘅。咁你系咪即系休翻香港政府一脉咧？咁样，因为之前咧。暗砍，我谂啊，空到去爆咗厂咧，嗰啲议员咧先至会改口风嘅。咁点知咧，一出咗声，即系睇死佢都系要暂缓嘅时候咧，就无端端啊，其实我又唔会乱咁嚟嘅，咁样即系令到佢哋哭笑不得嘅。我觉得呢个就可能系我谂多咗嘅，但系我的确系咁样觉得，即系觉得啊，好捻嘢啊，即系抵死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当然我讲下我个立场啦，今日就系、是。大家睇到呢、這个不撤回不罢休，我系咪个撤字写错咗呢？因为我突然读个杀字，撤回系咪双企忍嘅呢？我因为我以为剔手边系动作嚟啊嘛，有冇人更正我啊？呢、這个系咪杀字嚟噶？咁而家都改唔到噶啦，因为你可以觉得系文盲咁样，所以错字，我的确系唔系打错字嘅，我的确以为呢个撤字系剔手边嘅，咁因为头先读嘅时候咧就话个杀字。咁我都知道雙企恩嗰個係切，但我都頭先打嘅時候都幾 confused， 咁所以就係錯咗啦。 咁另外咧就我想讲下其实除咗不撤回、不罢休之外咧，我哋去游行嘅诉求咧，就真系要追究翻暴力嘅责任啊！因为嗱，今日阿林郑咧仲喺度讲紧一啲大家都睇唔到嘅情况，就算睇到，但规模性嘅问题，即系嗱，我唔系护短啊，即系掟砖。佢话啲砖头飞去个警察度，唔通唔开枪啊？即系佢约略嘅意思就系咁。咁所以，即系佢系死不悔改咯。即系我觉得，即系无论记者喺全方位、任何角度都有人拍到片，甚至乎警方都有人拍到片。究竟出现咗几多次石头咧？砖头咧？咁我知道有人叫砖头，但系我嘅目测就冇人掟砖。但我见到有人掟啲比较好轻嘅嘢喺个空中度飞嘅，即系的确系。咁但系我见唔到砖头咯，因为咧个警察同埋个示威者嘅距离咧，以啲示威者嘅体力咧，应该掟唔到警察嘅。甚至乎好多画面显示咧，冲到好前嗰啲咧，都系只不过执翻佢哋掟过嚟嘅催泪弹掟翻砖头，甚至乎其实我具体讲掟咩过去我系睇唔到嘅完全，因为砖头唔系讲笑噶嘛，大佬。咁同埋掟砖头，你长盾应该咩都顶到啦。咁变咗，即系绝对系唔对等嘅武力咧，就走去。如果有人死就叫屠杀啦，冇人死就系超级嘅暴力嚟对住一啲手无寸铁嘅市民咯，真系。咁所以，我觉得佢咁样讲得出咧，佢背后咧一定系。有个免死金牌啦，即系一定系中央撑佢啦，而中央亦都同时 brief 咗嗰啲建制派点样投票啦，即系点样撑佢，点样即系成班经过呢两日喺安全屋又好点都好，佢哋开咗一个会，就系倾过呢啲嘢，就觉得仍然个结案陈词都系咪捻你啲市民啦，你唔通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咩咁样，咁但系正正佢哋个取舍。是針對住我哋香港人啊嘛，我哋香港人所憂慮嘅唔係講你嗰啲收回咗嗰啲或者改良咗個版本啊，我哋係唔撚信你嘅立法啊嘛。至於喺香港坐監嗰條，哇可以申請喺香港坐監，哇都要老尾啊，可以申請啊，同邊個申請啊？同共產黨申請喎、啊，而家問題就係唔信共產黨啊嘛，即係講乜都冇用，我就係唔信，而家係唔信係先係最大問題。并不是你讲出一啲咩大话又好，就算你讲真话都好，都冇人信你。但系咩？点解会唔信你咧？个原因好简单，就是你三番四次都老吹啊嘛。你话如果香港市民唔要你嘅时候，你会下台，净系呢样嘢都做唔到啦。你讲咁多把撚咩？真系。所以我觉得今日嗰啲记者咧，以往就系成日俾一啲网台嘅 KOL， 你嗰啲记者唔撚识问嘅，应该敢问啊嘛。嗱，即系我呢句嘢咧，我听咗。十年、廿年，任何网台都系咁讲嘅，系唯独是我自己绝对唔会咁讲嘅，因为成个新闻界同埋政府之间系有个文化嘅，即系唔准搭咪，唔准抢咪，唔准追问嘅。咁佢点样答，大家留翻嘅一个生路。至于一个成熟嘅社会咧，你咁样问咗佢，咁样答咗你咧，之后咧就由读者。去判断嘅，就唔系嗌口头交，唔系现场要解决嗰件事，系唔摆情绪，净系摆 point， 摆即系摆一啲你要问嘅问题，答啲咩答案，而去俾市民判断佢咁样答系究竟系答成点咧？即系大家心中有数嘅。但有咗网台之后就大捻镬咯，成日俾人哋俾压力嗰啲记者，喂你唔识咁问嘅咩？哇，个个都系咁嘅，真系好好笑。咁所以咧。我觉得今日是少突破的，可能他们受了一些压力，甚至乎可能不是受压力，因为他们有一个专业的 training， 即是他不同你在个你以前做开跟车的，突然间哇有几万人 follow 的，这样你讲的东西很情绪化的，很多人都听到的，甚至乎什么都是冚家铲死全家的，那你已经成为一个 KOL 的了，那你已经有十几万人 follow 的了，那但是你没有那个专业嘛，那个专业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他客观效果就是俾市民自己的判断，不是俾你的情绪 override 咗成件事嗰个判断嘛。咁於是乎人哋只係保持返佢嘅专业水平。咁但係今日呢似乎都要崩溃啦。但崩溃我相信唔係嚟自网络界嘅 KOL 嘅。 就是因为大家历历在目呢，你擘大眼讲大话太多次，太离谱，太严重，落差太大的时候，咁我觉得记者都有火啊。点解你镬镬都系游花园，镬镬都系人哋问你 A 嘅，你又答 B、C、D； 人家问你 B， 你又答咗 F、二、Z 咁样。屌嚟捻晒谱啊！真系，即系大家都有呢个情绪嘅。听捻完之后，咁但系，毕竟大家未有个心理嘅预备，就系你咁讲完，你估你唔使还嘅咩？我话听日咪就系因为你咁样讲完啦，出个街咯。我哋用只脚嚟话俾你听，喂，好多人觉得你有问题、哦，喂，就算你觉得我哋百几人行完，你都当我哋流嘅，我哋咪个个礼拜行咯，即系或者总之不合作运动令到你嘅运作同埋管治好高成本，甚至乎影响埋你嘅经济核心，你先收手系咪？即系当个量变到一个情况嘅时候，我觉得好多人都会体谅点解搭唔到车翻唔到屋企啊？嗱，我琴日我想搭车翻 office， 但系点知四个 block。嘅地方炒嘅电单车，哇塞到咧！即系原本我见到 KMB 个 app， 话班车12分钟到嘅，咁我等咗成半个钟啦，咁啊焗住要搭地铁，即系呢啲我都体谅嘅。即系如果到时即系个个都系咁，或者大部分人都系咁嘅时候，有好多人咧个心就会谂点解咁多人咁样做咧？因为至到而家都仲有好多人话阻鸠住佢翻工啊。咁当然大家见到啲咁嘅亲戚朋友咧，都好似我咁啦，希望你唔係學我啊，即係希望我感染到你啦，就係話即係有教無類，人人都有開始，人人都有第一次，人人都有佢嘅盲點，人人都有忽略咗社會時事嘅時候，咁呢個咪正正一個機會呢，你同你嗰啲朋友平心靜氣，唔好帶一啲情緒嘅嘢去解釋俾佢聽點解咁多人都係咁做囉。如果佢鍾意權威嘅話，你咪講嘩，連大律師公會、法律專家、外國的學者、外國的商務的政治取態都這樣說的時候，那夠不夠權威先這些？那至於為拗而拗那些呢，就再慢慢說一下啦，因為為拗而拗他自己都拿嘢的遲早。那樣所以希望大家努力啦，即係我好正面的，其實我覺得不正面呢就更加改變不到。即系畅淡同埋失意同埋无助咧，我哋呢几年受够啦，实在咁，所以即系今次我觉得我哋冇赢到嘅，佢暂缓只不过系佢谂计 buffering， 即系有啲人不足辞令嘅时候，硬系要讲，屌拉长嚟讲咧，原因就系未谂到下一句讲乜，即系呢啲古惑仔都识得出卖嘅嘢，即系今时今日，如果特区政府暂缓就以为佢让步咧，你又错啦。即系你点解你有个，譬如你叫阿啤你试下搵一集唔好讲粗口，你睇下有几多句嘢系有内容嘅，咁佢就企喺度噶啦。因为我都曾经同佢倾过偈嘅，你一同佢讲深入啲咧，佢就食牛肉噶啦，叫你咁样。即系嗰次打边炉，因为咁即系其实今时今日我哋要需要嘅咧，即系唔系过分嘅激情，同埋唔好摆第一咯。激情系要嘅，喺个心里面有团火，咁但系唔好太过情绪化。唔好喐啲都见到差佬镬屌镬屌佢冇用，我哋屌差佬，即系其实你应该矛头直逼管理差佬嗰啲人啊嘛，即系当然你咁样做我唔会话你错嘅，咁亦都系即系你个人牛精开，唔通我叫你改变你嘅，叫你唱情歌咩？系咪？咁所以各色其色啦，即系总之能够做到冷静嘅，就千祈唔好做一啲好嘅激烈嘅嘢，令到你朋友都冇埋，即系呢啲嘢我受过好多教训噶啦，即系我冇咗好多朋友，原因就系、是。我开帮埋开口埋口都话人哋 stupid， 即係头先都示范咗一次，咁所以都几多谢嗰位朋友走嚟覆我桌嘅，咁最紧要收得快囉，即係有时啲嘢，即係人嘅个性始终都系你自己嘅个性嚟嘅，咁唔好夹硬嚟，但係唔好唔记得囉，亦都Okay. 榮麗唱是我打錯，榮麗唱殺切 And he just said you remix， 真是希望不要希望解放軍出來、okay. 如果不是香港就會等於64 White Tech Tam 探長，沒錯， Wilson 会擅作偏大陆老口交部急召美驻华使馆官员 Saint Petrel K 其实有我在场、Saint Petrel K 立会门外 Hugh Jarby 希望大股个人千万唔好跳楼 Saint Petrel K 加埋唔够五嚿油 D 仲要得半嚿、 啊、 Jack Musick MB 邓无色切字是正確的切是徹底的切令你長死不下台見到都勾 Brandon Chan 其實中國人都不信香港人 Hugh Ching Jarby 好心痛那大股男子為了777要跳樓我不想見到令你長記者都嬲嬲地文德都算尖鋭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特首下台其他特首都是一狗樣良心特首只可以延遲到2047 Wilson 令今日最受歡迎記者得獎是 Cable 啦因為他們是 Cable 啦嘛哈哈哈 AIO 找自己香港自己夠所以不要被那9000一心機 YouTuber 洗腦搞到不夠票抗衡建制派造成芒果佬真港你的大局定我的大局結果咪不夠票林鄭咪不用見泛民只見建制咯鮑韻女一向都是國家機器啟動特需政府只有接旨做嘢七婆在記者會九唔得七簡直後悔睇咗 Brandon Chan 現在討論問題都被中國影唔會圍繞住個問題好鍾意偷換概念所以好難討論職場不合作運動更需要大家合作從企提防階段性勝利 Brandon Chan Pelly 你當笑片睇啦 喂但係唔係好多人當真㗎嘛即係你當笑片睇佢都係九千一心嘅其中一份子嚟㗎嘛即係佢其實仲揀白即係淺白過黃毓民添㗎講啲嘢咁仲有衝 KK 提防階段性嘅勝利呢我覺得有啲人係瘦嘅即係我其實我都唔瘦嘅即係呢啲俾啲掌聲自己呀階段性勝利呀但係佢都要存在嘅因為有多人嘅成長嘅過程呢都係咁樣譬如點講呢即係譬如你學游水你學完蛙式未識自由式嘅話咁你係階段性嘅勝利嚟㗎喎即係你起碼浮得到游到50咁樣咁有啲人嘅 pattern 係咁樣學習嘅返開教會嘅咁呢啲人都係同路人嚟㗎嘛咁你又走去恥笑佢嘅咁咪造成咗芒果佬嘅效果囉即係你自己唔好講你唔好附和咪得囉即係我覺得如果今時今日呢我哋所謂同路人都唔互相包容唔互相用自己嘅方法去感染佢嘅同輩咁即係個個都聽咗有啲人恥笑咁樣即係其實話人哋階段性勝利啦唱城邦會唔係城邦即係嗰啲咩會戰勝歸來啦即係嗰啲喺度氹自己嘅咁你唔排除有啲人透過氹自己即係令到自己有一個成就由三年班升到四年班去食餐大嘅咁樣即係有啲人係受呢一套嘅又或者唔係咁樣代表佢唔考五年班㗎嘛係咪即係你要咁樣諗人哋先得㗎嘛你唔可以覺得唉你唱完歌之後就走就算數㗎啦喂邊個同你講佢算數啫係你自己覺得人哋算數咗啫嘛咁所以我都係建議包容咁當然你咁樣講我又要戴頭盔啦即係有啲人就咁算㗎啦因為嗰啲人呢通常唱完歌呢即係例如我知道你想講邊一單比較具體啲嘅個案就係呢我都好嬲嘅其實嗰個個案就係、是、反國教即係明明大家都可以逼到去埋牆角嘅時候我突然間階段性嘅勝利呢就叫人早唞喂屌嗰次真係嬲撚到呢但係大家放心嗰班咁嘅左膠呢已經冇佢嘅政治本錢㗎已經即係佢哋本身心底善良大愛我明嘅我都認識佢哋嘅但係佢哋成日都指指點點叫啲細路仔做呢樣做嗰樣即係覺得佢一套先啱嘅我只不過係話佢哋有少離地同埋唔合時宜囉因為黃之峰嗰班僆都後悔俾你點咗啦當年所以下次咪就係爬牆囉咁但係已經嘥咗個好好嘅機會㗎啦咁所以我勸一啲我啲左膠嘅朋友呢甚至乎之前搞過社運嘅朋友呢即係你今日再唔好走出嚟指指點點啦因為人人都有佢嘅計算人人都有佢嘅 佢嘅智性嘅一个强项嘅。咁只不过我哋作为老嘢咧，即系提出一啲建议，提出一啲经验，或者帮手分析一下，做一个 support， 你已经系做咗好多好嘢啦。即系再唔好企喺一个高位嗰度咧，喺度喂，你应该点点点点，我哋系咪咁样啊？即系不停咁嗌口号，不停咁叫人哋，唉咁样，即系嗰啲，即系觉得好落后噶啦，呢啲已经。即系我唔系批评你话你落后啊，即系我嘅见解。而家呢一班僆仔真系唔受呢一套啊，除非好似我早排一个睇法咧，就系、是、觉得僆仔好冷漠，我都睇死咗佢哋。即系我都觉得而家僆唔理就算啦，都食惯屎，佢唔知道有羊扒几好食噶嘛，系咪？即系我以为系咁嘅。但今次見到又未必係喎，原來佢哋呢都只不過唔講俾你聽，或者唔平時唔表態咁解啫。咁我有啲修正嘅真係，因為我好灰嘅之前本來。咁嗱，我唔係由屎飛走去踩兩腳啊，我冇資格。咁呢原因就係、是、我覺得呢班細路就係正正冇嗰班老嘢去點佢囉。咁所以佢哋咪用自己嘅方法囉。咁我哋呢啲老嘢真係有時搞誇晒㗎，因為人哋又聽咗你講之後呢痛失咗一個好好嘅機會咁樣。咁呢啲我純粹係講歷史啫，即係講返過去嘅嘢，馬後炮嚟嘅啫。咁之後點嘅時候，我覺得絕對冇咗班老嘢指指點點都成功嘅，將會未必成功，但係都將會 work 嘅。老師係哎呀，又读唔到添。阿 Winnie Zhang， 我睇下读唔到先。Winnie Zhang 就话泛民啊最中意讲阶段性嘅胜利，系啦，头先我已经讲咗啦。阿 Mandy 做咩弹弓手？ 对 Quang Hao about 对住个长辈系中共交，认为六四杀得啱，认为林郑要向阿爷求助，放解放军出来杀细路，你会点何区辅导？Huge land 阶段胜利我敬受，没学行先学走死得。Brandon Chan 其实搞到今时今日咁都多谢黄毓民架啦。本来之前泛民好团结 ，Sand Petal 企我字真系有人订专攻立会嗰阵，但真系唔当我仲望住见白狗订翻旧砖出嚟再订 tag 去人群度就无谂停过。Brandon Chan 今次真系要多谢班小朋友。When you chill， 明天游行重点系撤回修例，释放被捕人士。 系咁啊，各自表述啦。呢、這个系有啱又冇少嘅，即系仲可以多啲嘅。唔系有啱又冇多嘅，即系仲可以多啲。例如追究呢个暴力责任啦，即系追究呢、這个暴力警察啦，咁样好多。即系如果大家识得自己整 banner 咧，都可以表达下自己嘅诉求嘅。咁啊，另外咧就系、是、阿 San Peter Turtle K， 你见到我唔奇嘅，即系我头先我都系讲紧我见唔到，咁但系呢个唔系好普及嘅情况啊嘛，即系唔系大规模嘅掟砖啊嘛，即系比起旺角呢个算系小规模嘅掟砖啦，但系暴力上咧，即系警方嘅武力咧就已经超越几年前噶啦，即系大家再唔好幻想咧，佢哋系文明之师嚟噶，即系佢哋直头系。深圳 training 都唔定嘅，已经系有人话新疆添啊，仲恐怖。咁啊，另外就系、是、另外就系、是、啊，有阿 Bo Quok 咧，你话有个家长有长辈系中共交，点样同佢讲咧？即系我建议咧，或者你发下梦咧，即系其实毒死就算啦呢啲。好毒啊，系咪先？因为一个老嘢咧，好难说服到佢嘅。但你只系令到佢唔好将呢样嘢散播俾另外一啲人听咧，就够噶啦。即系你要说服佢系好难嘅。即系点解？我细个听人讲啊，点解啲传统嘅领导人要老嘢先做到咧？太后生唔得咧，因为佢仲有好多欲望啊，即系好多好容易中伏啊，即系基佬。直佬咁样佢都有，你都可以，你嘅对方你嘅阵营都可以用美男美女计去搞掂佢嘛。咁但係老嘢呢佢冇性能力呢就以为会好啲，或食嘢又咩都食过啦，即係钱又 又曾經即係老人對錢嘅慾望可能冇咁大啦，咁所以咧就會揾啲老嘢嚟做國家元首，有人咁講啊，細個我問過呢啲問題，咁但係而家似乎有啲改變嘅。咁咧點解咧？即係我想講啊，老嘢就係一個咁恩皮、咁堅定嘅一啲群組嚟嘅，咁所以你除咗毒啞佢之外咧，你都好難會令到佢唔講咯，真係。 Hugeland 冇錯，你似冇大台，所以先可以敏意如水一齊反 Henry 虛探長撐你 Mandy Mac 之後大派堂吧，大家唔好俾佢氹，最不希望再推時今天企在市民呢邊嘅，到時去咗支持政府，大家一定要堅持、趁地主其實可唔可以司法覆核七婆記暴動定義Life 轉睇完啲政制改革要求都應該綁埋上遊行訴求到 Hugeland 但係都要五年前果班舔咗野記，今次有經驗即執生，學行嘅代價係要俾記，趁地主如果得最小班細路入唔到暴動罪 Saint Petitel K 係極細規模咁更加埋十隻手指數得曬 Hugeland 對付中共交用難堪法就得。Saint Petitel K 星期一民阵话冇集会 ，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 星期日啊嘛，星期一冇集会，唔知啊，资讯我唔系好 update 啊，暂时可能你哋 update 啲添。咁啊，仲有 Mandy Mac 头先俾人 high 咗啊 ，Mandy Mac 仲有嗰个陈建波，今天讲啲嘢贱都冇字句可形容。 啊，陈建波有人问系咩保险公司，佢应该唔系保险公司，佢应该系啲 broker， 即系再高级啲。嗰啲代表嚟嘅，咁係呀，好賤格㗎呢啲賤到，咁所以我建議大家呢睇下慕尼黑嗰套戲呢，有啲啟發㗎，對我哋都慕尼黑即係講緊以色列復國運動點樣去柏林奧運會度做嘢嗰套戲好正咦，有新聞彈出嚟喎，不過唔得人睇咯。頭先大家嗰啲建議呢，可唔可以司法覆核？其實呢啲我真係唔識㗎，即係亂講，我費事講。 Life 轉睇完啲政制改革要求都應該綁埋上遊行訴求到 Hugeland 但係都要五年前果班舔咗野記，今次有经验即执生，学行嘅代价系要俾嘅。 希望啦，希望我哋识谂啦，但系我见到唔系咁容易咯。即系你都系做埋啲牛屎飞嘅行为嘅，都系。即系如果佢如果大家睇翻咧，你见到热血公民呢排活跃翻啦，我又见到有啲贴图啦，开始。即系呢个系一个先兆嚟嘅，同埋黄毓民咧就不停咁讲呢单嘢咧，就唔畅淡啦。即系我讲牛屎飞走去踩两脚嗰啲咧，又已经出现咗啦。咁所以大家咪当戏睇咯，即系你记得我讲嘅，你咪留意一下咯。即系千祈唔好又真系信咗佢讲啊，真系濑嘢啊，大佬。咁我相信入得嚟狗吹嘅都冇咁蠢嘅，我估。不过有我都冇办法啦。系咯，班细路入咗暴动罪都几麻烦。咁啊，下个礼拜国歌法又再唔系礼拜咩？哦，七月三啊，又咩啦？又再重新二读啊。咁我谂如果国歌法过咗咧，咁可能成为一个最低门槛嘅难民入场券嚟嘅，应该系，因为你犯国歌法嘅成本系最低嘅，低过暴动好多嘅。咁啊，不妨谂下嘅，大家可以。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卓飞昨晚直播 ，Chris Typhonian 话佢当日曾经上前线，被年轻人劝退，理由是如果你没有抗争决心，无谓上次。 留后保护自己。可见抗争者不是冲动，有晒心理准备。 Andy Just Say Remix by 拔探长，我要走 啦。 Hugland 难堪法即系企喺佢过度的立场，则佢违反佢标准嘅共匪行为，例如甚总一家移民外国。White Pony、 okay, 大家好 ，Wilson 人工岛正鸡鸡排咗系星期五立会， 人工岛啊，哦、oh, ，OK。哇，咁真係好唔得闲㗎喎，如果日日都去。喂，琴晚呢卓飞直播我就唔知呀。但係琴晚啊无奇不入，唔係 ,Adam 叫咩呀，唔係嗰个节目叫咩呀， 唔知佢自己突然间开个 live 嘅星汇网。 啊，星汇网嗰个 Adam 呢就有个 live 呢。哇，真係想听佢讲乜呢，哇佢面口嗨到呢，即係听緊有啲听众嘅封烟。那个听众呢就係好前线嘅女仔嚟嘅，即係走去喺前面。即係嗰啲似乎係忽然政治嗰啲好 green 嘅後生女嚟嘅。咁咧，佢個靚妹懷疑咧，佢見到個標題就打入去嘅啫。即係因為唔知點解用咗啲咩出咗錢定唔知咩，成日會彈出嚟嘅。咁咧，但係佢又好唔啱聽嘅。咁但我都頂唔順，因為嗰個女仔長篇大論得滯。咁咧，如果大家知道講緊邊個 Adam 咧，佢整冚家產嚟嘅，即係佢直頭係話今次暴動又係美國佬啊 CIA 嘅策動嚟嘅。咁啊，真係好得意啊！呢啲人，咁我見到佢個留言板咧，全部一面讚好嘅，佢係咪會 delete 人哋嗰啲留言咧？咁啊，都幾大機會係咁樣咯。唔知道大家有冇聽？咁我仲收到啲消息咧，就係好鬼嚇人嘅，但我梗係唔會講個來源啦。咁但係關於一啲金融同埋一啲貨幣嘅大件事啊，將會嚟緊嘅。是好大的呢件事，即係類似一啲自編自導自演，令到香港因為過唔到呢條法例，而中共唔能夠直接攞返啲錢返嚟，而佢哋洗橫手就打劫我哋荷包嘅一個失事事件嚟嘅。咁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同埋跟進一下有冇大概嘅捕風捉影可以通知返先。好驚㗎呢樣嘢，真係希望係假嘅。 White Pony 大家好 ，Wilson 人工岛正鸡鸡排咗系星期五立会。Grandin Chan 其实相信建制嗰班好难说服噶，暂时撤回佢哋会收货噶，选举嘅时候都唔系咁乐观噶。Hugland， 我从来唔同人称根部，难堪法至今所向无敌，又唔会逼到对家冇弯转，留条生路俾对家过嚟我方阵营。陈地主人工岛会唔会起嚟做军事基地？如果会，那就是最佳军用地点。 都系噶，即系当系南海个岛礁咁样啫嘛，即系对住太平洋个方向。但应该唔会，应该系为咗钱嘅暂时。 白君狼有无可能英国政府取消班官员的居英权？从企星汇网净系识叫人俾钱。 我都唔止噶，除咗识叫人俾钱之外，佢仲会妖言惑众噶，真系，即系唔系我关嗰个节目啊，即系佢系即系有啲近年咧，由 UFO 会开始咧。即系大家都系唔讲政治嘅，即系讲十几年前啦。咁咧有好多唔同嘅星际外交啊、阴谋论啊，即系雨后春笋。香港突然间好中意啲嘢，有云海嗰啲咁开始咧。咁啊 ，Gary Kwan 啊嗰类节目好多嘅。咁啊，即系 Professor Powell 啊咁嗰啲，全部都好鬼多人中意听嘅。咁嗰班人咧，不嬲都唔多政治噶嘛。咁但系正如大祖话斋啦，即系你唔理政治，但系政治就系主宰你的生活啊嘛。咁所以咧，到近来咧，有好多人都要表态啊，即系人系鬼都睇到噶啦。咁于是乎咧，咁星汇网即系嗰啲咧就唔怕话俾你知，佢真系收钱嘅，即系我都几肯定嘅。就算唔系收钱咧，都有好多工作嘅利益俾佢嘅。因为我一面到咧，就系咁讲示威啲人俾人利用啦，又讲背后颜色革命嘅策划啦，香港都系其中一次颜色嘅革命啦，咁样嗰类咁嘅嘢嘅。咁但系正正咧就系有一班即系其实佢好醒目嘅，即系或者点佢做呢个台，俾分定佢做呢个台嗰啲人好醒目嘅，就系知道呢个 market 咧系处女地嚟嘅，因为嗰啲你系云海从来唔听佢讲政治嘅，即系讲紧廿年前啦。 咁呢班人其實係好 green 嘅，可以隨時可以插支旗，就你點佢做乜就做乜嘅。咁例如Moon收咗大陸嘅錢嘅着數，即係 book 場容易啲啊。有啲人邀請佢上上面飲飲食食研究 UFO 啊咁樣，咁佢就即係咁少利益都轉咗態嘅。即係可能佢唔覺得係利益啦，佢覺得係推廣到佢嘅 UFO 嘅宗教咁樣，佢又好開心啦咁樣。咁連佢即係入咗血㗎啦，佢甚至乎話咧美國唔登陸月球咧，因為外星人唔俾面美國，淨係俾面中國咁樣，都夠膽講嘅。即係你可想而知啲人 short 到又好雲巡嘅真係。咁所以咧，即係星匯網咪就係呢啲咁嘅網咯，我認為係。 鲍恩女阴谋背后，十五岁小女孩第一身在床说被 D 人利用。 Oh, okay. Wilson 护士，我有听唔明得讲中共系统从港库房偷美金囤积。 Oh, okay. Hughland 又系美国阴谋。https 斜线斜线 l two dot b e 斜线 h l t e 连。 唔系，即系佢成个。个 link 铺上嚟，咁但系照读噶嘛，好蠢噶嘛机械人。 Brandon Chan 其实有时资讯太多，好难分真定假嘅。其实好多人唔识分析，又无自己想法，只要中咗佢感觉入面一个 point， 就会一直相信佢。除非真系好似你话斋奶过嘢，先知俾别人揾笨。但系奶嘢之又会变得好憎本来相信嗰个人，但系都系唔会分析。Hughland 个人意见，听得阴谋论记得几安九下 Techmusic MB 邓模式。沈大师讲大陆佬在香港买楼，在家按套现钱攞走，债务由银行承担，金融危机又在酝酿中。 Okay. Keith Mark Hughland Hugh John Dufu 节目又系安九。 咁啊，即系嗱，我就唔觉得系戇鳩嘅，即系你个，即系只不过讲嗰啲人戇鳩啫，我觉得原因就系、是，即系人有好奇心咧，就人之常情嚟嘅。咁但系佢哋嗰啲咧，就所谓研究 UFO 咧，就净系攞人哋嗰啲素材啊，即系搬字过纸咧。咁我觉得就呢样就啲戇鳩嘅。咁啊，同埋即系你讲，即系虽然你冇咁嘅资源去研究，嗰啲咁嘅学者咧就有呢个资源。咁唔係叫你信晒佢㗎，即係嗰啲人好冇保留咁樣乜都信㗎喎、哦。咁即係你都有自己嘅諗法。咁當然咁人人都鍾意權威嘅，除咗我之外啦。咁呢就你鍾意權威，而佢搵嗰啲出書嗰啲作家又好有權威嘅。咁大家沉醉喺嗰個世界呢，都冇話有啲咩出錯，冇話戇戇鳩嘅。咁唔通你睇金融小說，咁你就當咗嗰啲金融小說嘅歷史係真歷史咩？即系我谂，除咗阿萧之外咧，都冇人觉得金融小说嗰啲历史系真嘅咯。咁但系多数人都信噶嘛，最惨就系、是、咁。所以你话人哋听 UFO 节目戇鳩嘅，其实你听你睇金融小说都戇鳩噶，你睇维斯你都戇鳩啊。如果咁讲，所以我唔能够认同咯呢样嘢。 陈地主好蠢，哈哈 ！Hellcat Kid 星汇网真系好垃圾。有集讲六十四仙徒狂避宴，331 铁云海一直讲政治，同商台反面，因为讲六十四。Barry Quan Hello Keith Mark， 我觉得探长关心政治理念唔同331 Richmond Talk 牛狗。 嗱，我有啲唔认同呢位朋友啦，我可能你太年轻啦，你去到商台反面，你先至听云海啊。但我二十几年前已经听云海噶啦，咁仲有系系咯，咁大家都知嗰个台啦，咁唔好讲啦。Keith Mark， 我唔知你讲乜，再读多次先。 Keith Mark， 我觉得探长关心政治理念唔同。 唔知你讲乜。咁所以咧，又要重复，每次都要重复咧，就系、是、咧，即系有时新想，即系有时新听加入，即系新加入九七廿四嘅朋友咧，都往往以为咧，即系我哋直接对话嘅系真嘅，但系个 timing 就唔系直接咯。咁所以变咗咧，有 delay 底下咧，因为 delay 系唔少嘢嘅，可能你 pause 咗，或者你嘅网路或者我嘅网路 令到咧，即係我見到有成半分鐘 delay 或者一分鐘，咁變咗當你覆我嗰個 message 咧，再經過我講緊嘢嘅時候覆唔到你咧，前後都係三分鐘至五分鐘，咁你我先能夠覆到你，先至對答到嘅時候咧，如果你片言隻語咁樣講一句咧，嗱食飯未呢啲梗係明啦，咁我梗係即係你片言隻語講一兩句。好似對答式嘅回應呢，我係完全唔知你講乜嘅。咁希望大家如果留言嘅時候呢，盡量呢就諗下呢一層，即係呢個係天然暫時仲未解決到嘅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呢，希望大家成句講啦。咁變咗你嘥咗時間打你嘅字，我又好似唔俾面你唔讀，或者讀完又唔討論咁樣，咁就唔係幾好啦。咁所以呢，希望大家留言嘅時候成句嘢 complete 啲，咁大家開心囉，係咪？ Jackie Cool 问下警方要经过哪里才计到人数 ？Hughland 探长，你问冇错。金融 Ant 维 C， 你都系安九三百三十一 hit 我四张，我听话。Hughing Job 777开记者会唔认错串串，捍卫六月十六日催人上街唔死都无用。从企食饭未 ？Keith Mark 冇问题。 其实听云海嗰个呢，你又话听咗20年咁唔同你拗啦，即係你应该记得佢以前喺港台同阿 Papa J 嗰个节目 ,Papa J 讲政治佢都避开唔讲嘅，你有冇印象？咁你而家都听得返嘅。嗰时彭程到做女主持做得几好添，我觉得。有非常鍾意听嗰阵时嘅云海㗎，真係。同埋呢，即係你聽陰謀論嗰啲呢，尤其是預言嗰 part 呢，你聽完就真係好希望有啲嘢會出現嘅，但係咁多年之後一樣都冇出現呢，就真係咁你先至覺得自己戇鳩都唔似。咁但係有呢個渴求，我覺得就唔係戇鳩嘅。 Wilson， 我是澳洲打工， 呢 边啲大陆老板觉得香港咁多人游行是美国佬搞出嚟，话我哋啲香港人无脑。我老婆即刻同佢讲试下叫中共 call 100万人出嚟游行睇下 ，call 唔 call 到咧？佢呢有 5G 会唔会可以同步 ？Jackie Paul 在政府总部附近都唔止13至14万啦。Hughing Job 上街不用你点数人了，侵都话睇张几条街都系人，一句讲晒用眼睇林幸献不撤回不罢休，在直播不知道这女的是哪一个高官。Keith Mark 冇问题，系你啲你唔系今日政治。Keith Mark 有听 Robert Chan your sound and picture does not sync. PLS check。 哦，唔升啊，冇办法噶啦，中间有冇人讲得出？人声先，即话把口先咧，即系话动个口快啲，话把啲声快啲。嗱，我试一次，3、2、1，大家听到啪一声先，之后个动作先可以 report 俾我听啦。如果唔 sync， 因为我都唔知解决唔到呢个，真系可能有啲人嘅机 sync， 有啲人嘅机唔 sync， 我亦都见过呢个情况，咁所以系比较难搞呢样。咁仲有咧，就系嗰啲咁嘅大佬咧，即系尤其是移咗民嗰啲咧。我三番四次都讲呢，即係恕我又讲扑街唔家产全家死嘅呢啲。你唔关我家人事嘅，咁就即係总之嗰个扑街啦。即係呢啲人好撚风凉嘅。包括呢我嗰、那个616吹鸡嘅 post 呢，嗰条片呢都有一个人叫 Johnny 定唔知咩 Johnson， 就话叫我唔好游行，话好无聊。咁我招呼咗佢㗎啦。咁呢啲人即係三番四次咁講呢，我覺得連岳華都拎出嚟鞭屍嘅，應該即係唔好話再生嗰啲嘅，簡直係即係你我又重複講多次啦，屌你喺度舐緊人哋嘅福利，舐緊人哋嘅安全，舐緊人哋嗰個國家俾你嘅所有嘅自由空間啊，屌你走去話人哋爭取呢啲嘢嗰啲人無聊，屌你係咪人嚟嘅呢？究竟呢啲 Johnson 係咪？ 不过佢都唔会听噶啦。啊 ，Keith Moore， 我都仍然唔明你讲乜啊！你上一句又讲咩噶？你政治唔同理念同埋咩？冇问题，你 delay 唔系今日政治，完全唔够你班啊！真系，同埋阿 Hugh Ching Joby， 你讲得冇错啊！即系个数目对佢哋嚟讲，并唔系一啲咩问题，但系点都有个说法，因为呢啲系方便传媒去解读嘅。咁但系你目测几多咧？其实有个公道，有个公论噶啦，真系。即系如果你同一个政府话当年六四同埋十年前零三七一，你录到咁多人嘅时候，今日就点会少咁多咧？咁所以个讲法要坚持咯。佢点样讲唔使理佢啊。即系佢同你一样咁讲法，你先得人惊。你谂系咪？就可能要坦克车噶啦。如果佢都系话一百万嘅话，啊林幸庆，我真系唔知道你讲乜。再听一次先。 不撤回不罢休，在直播不知道这女的是哪一个高官。 哦，而家明啦，我冇睇直播啊，所以我唔知啊。 剧场节目名好似个黑色星期五，夜妈妈夜爸爸。 系啊，冇错。 Jackie 偷了接警方的假面。 系。 Hugh Ching Joby 声 ，Keith Mark 动作。Wilson 声线，陈丹我见同步、哦、，White Pond 与动作先，不过分别好微 ，Lam Field 声线过滑 ，Doris 亮声，林行宪再见晚安 ，Mandy Mac 声线，从奇阴谋论同风水老沟嘅嘢差不多、，Jackie Cool 揸一个防暴警察证明是否武警有多大罪呢 ？White Pond 与现在基本上。星华同布连 lock 唱我大伯都系咁，加参一名 Brandon Chan 想请教一下，其实嗰班小朋友而家俾人告紧，可唔可以告翻差人开枪颈呢 ？Barry Quan 可否放乱331铁云海有调开政府，但系我唔系分市，勿误会，佢以前打去政府部门，我觉得佢中意病。澄清翻 ，Karen 受开探长龙英无期训练啊！ 喂，打嚟啊 ，Gary， 原来你都喺度。OK， 好，咁就等下 Gary 电话咯。唔好，拜。啊，监制要放工。 愿 Lock 请守则外国护照，享受西方民主制度，在外国指点江山， 最 扑街。Keith Mark 听日有几人估计 ？Jackie Cool 揸一个西口西面的防暴警察困唔困难 ？Gary Lee 收集过啲大陆老板资料 ，send 去当地政府部门，话怀疑叛国。Joyce 想证 ，Gary phone in。 喂，其实好多方法都可以得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呢啲我哋素人系好难做到嘅。譬如你可能喺啊，其实而家得嘅又唔系未必唔得嘅，即系譬如你喺嗰、那个change.org 嗰度咧，你可以出一条题咧，将你嘅都系靠外国势力啊，应该系靠外国势力嘅本地，因为已经即系求证又系佢，捉种又系佢噶啦。打嚟啦！开 speaker 啊，等等。喂 ，Gary。 喂， 呢度你好多好多 fans 原来。 唔好咁讲。 我揿大声啲先，等先。OK， 试麦。 一二三四五六七。 喂，听到嘛？大家。 话喂，你咁老听嘅，攞个电话出嚟举起嘅咋？ 梗系啦，如果唔系边咁快，又要 connect， 又要整个生 flower， 又要唔知点样整，好麻烦嘅。 哦， 但系电话 OK 嘅，听得清楚嘅应该。 大家网友听咩清楚先？ 有人话 OK 喎，有人话 good 喎 ，good 系嘛？ 系。 喂，咁啊，嗱，我一路我听紧你节目啦，我啱啱翻咗屋企半个钟。 系。 咁啊，即系我其实我打嚟分享一下咧，就其实因为我就六一一六一二。 即系呢两日我其实我都有落去嘅。 系 吓，咁啊变咗咧就即系我今次即系好大感受啊，即系比上次占中咁。今次嗱，好似例如即系即系发生事当日啦，咁啊发生事当日就应该6/3啦。 系 咁啊，我6/12其实我就好冲我去做噶啦。 系 咁啊，我7:00我到现场。咁啊，其實就有幾個網友，你都即係我諗，大家都唔知道。其實我就搞一個就歷史導賞團啊，即係金鐘歷史導賞團。 係。 咁啊，其實就幾特別嘅。咁啊，因為我有啲網友啦。 阿正哥有冇份啊？正哥。 係，正哥喺度。咁啊，我嗰時我就同阿正哥去嘅。咁、 okay、 因為我哋已經知道，就我哋唔想有啲咩任何危險啊，或者有任何即係差人干擾啦。 係。 咁我哋就真係做咗一個導賞團。 係。 咁。我哋喺7:00我哋见到即係金鐘地鐵站嘅時候呢，其實啲差人就已經係做緊 briefing 嘅，已經喺度即係問緊啲細路仔身份證。當時個環境其實都已經開始比較緊張。咁我哋到8:00左右，咁我哋就去到現場啦。咁我哋經過嘅時候呢，其實喺連儂牆下面就已經有一班即係基督教嘅教徒就喺度 唱聖詩、 唱緊歌。咁我哋就唔理啦，咁我哋就直行。就向前，咁啊，你知天桥左边位就系正总侧门啦，右边就 系 中信，咁我哋落到中信嘅时候咧，其实都好紧张嘅，但系就已经咧就啲人就唔知点解就停晒喺连儂牆，就冇行去天马公园，咁我哋跟住就迂回地又去到天马公园，当时就好冷清，冇人嘅，咁啊。结果我哋就到做导赏啦，咁我真系讲金钟嘅历史啊，讲二战啊，讲呢啲咁嘅嘢，咁其实好多差人行埋嚟，即系扮晒嘢咁，结装就想听我哋讲得，咁系耐我哋唔学，我哋真系讲呢啲嘢嘅。咁啊，直至到后尾啦，应该唱完圣诗，我哋翻翻到过去嘅时候咧，就已经就已经好多人啦。咁包括后面我就见到你喺个公园个草地个位就影相啦。咁我其实我就喺你后面，我哋就行咗去 即系 海边嗰度。 系。 咁跟住我就停留到12:00，咁我哋就走啦。 系。 但我第二朝早我就去到。 系。 咁成个过程其实即系我都即系见到啲细路仔啦，同我哋上次占中好有唔同啦。 系。 咁到到出催泪弹嘅时候，啲小朋友完全系完全唔知点样做。 系。 有啲企喺度喊。 系。 有啲 好激动， 我带翻去翻屋企嘅时候咧，其实有啲仲会打电话翻去屋企同即系父母报平安，好多呢啲咁嘅嘢。其实、即系我想讲咧，政府所讲嘅暴徒咧，其实系一班小朋友。 系啊， 咁我接触有几个最细个，应该就13-14岁。 系， 咁佢哋就朝早就喺屯门就搭巴士出嚟。 系， 咁。咁我同佢哋就后面我就话，即系佢即系有个唔不自觉地，咁佢哋就聚埋一齐。咁我就带咗佢，即系其中一个物资站嗰度做义工，咁啊帮手买水。 系。 咁我哋就行到去，其实我哋都行到好远啦，我哋行到差唔多系湾仔，即系中皇后大道东嗰边买。 系。 咁咧就有一个小朋友，我好有印象，佢个银包都100蚊，佢同我讲佢拎咗60蚊出嚟买水。 系。 咁我问佢，我话咁你够唔够钱翻屋企？佢话佢有40蚊，够食饭，够搭车翻屋企，咁就得噶啦。咁啲所谓啲废中啊、废老啊，即系话呢啲小朋友收钱，即系收1500蚊又好，收几多钱又好，示威咧，我觉得你真系要睇下啲小朋友究竟系点样咯。 唔系佢哋嗱，我哋梗系明啦呢度，但系嗰啲废老咧，佢用佢自己嗰把尺嚟度人哋啊。因为佢即系呢种又系正常嘅心理状态嚟嘅，即系如果俾我你要咁样行，你冇1500蚊都唔使同我讲，即系佢觉得咁样个世界就系咁样嘛。而家问题就系、 是，因为我其实你知我不嬲，我就做上头噶啦吓，即系你连我连你都有时唔啱，我哋都会拗嘅，即系大家做朋友，你都理解我成 头。 但系就即系我好似有一朝早我喺茶餐厅食嘢，我都忍唔住，我同佢我同一个师奶讲话。我话嗱，我唔好讲俾1500蚊嘅，我俾2000蚊嘅。 系， 你行出去，你俾差人殴，你俾催泪弹射，你唔好走，你得唔得？ 系， 我继续 OT 俾你。如果你过8个钟，我俾多5嚿你。 系， 结果佢哋全部收晒声。 系， 即系所以，即系我都呼吁叫大家朋友咯，即系听日 真的要吹下，其实不要再讲啲咩政党啊，咩有冇大台呢啲咁嘅嘢，其实系为自己，系为下一代。 系， 即系呢样嘢系，即系我哋点解，即系我都要即系出嚟行又好，又或者点解都好，因为我个个感受其实，即系你谂下，当啲催泪弹射到过嚟，其实当然有一啲佢会即系有啦，但系有啲佢完全。一啲新界嘅嚟九龙嚟嘅朋友嘅年轻人，佢完全系俾啲差人困住，佢都唔识点样路走，佢直情行到埋嚟啦，佢都仲唔识惊。有一个我见到有一个女仔，我谂你哋相都见到嘅，就拖咗入去中信入边。 系 咁，其实即系我嗰阵时我都有拉翻嘅， 即系黑衫嗰个，你见到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其实嗰阵时系有应该系三至四个女仔，应该系我谂大学又或者中五六咁嘅情况。 佢系似中学同埋E1 之间嗰班嘅，我都见到系多数都系， 系。咁佢其实就即系闹，真系闹，有个仲喊。咁啊，其中有个朋友佢就话走啦，你仲唔走咁样，咁就拉咗两个出嚟。咁另外有一个就应该就系上期嗰个女仔嚟啦，就拉咗入去，就之后我哋就。知道发生啲咩事啦，即系成个过程就系咁噶啦。所以同上次占中嘅朋友，大家如果理解翻件事都好咧，其实喺嗰段时间，即系呢班小朋友可能系十一二岁嘅啫。但系绝对唔系即系警方所讲，又或者政府所讲呢班系暴徒咯。佢根本由头到尾，我去到嘅时候未放出雷弹嘅时候，即系当时毛议员啱啱讲完冇几耐，出雷弹就到啦。咁嗰班臭仔完全唔知咩事嘅喎，有啲人仲喺度坐喺个地，喺度打机啊， 系 有啲喺度， 系一脸无邪咁噶，成班 系啊，有啲喺度啊，咁我仲有一个有个四眼仔肥肥地嘅，戴大眼罩坐喺石博侧边，我仲问佢，我话哇你哋咩事啊？咁样即系佢哋系一个完全系冇经验嘅，咁就算物资站都好，粗口其实完全系唔识点样做嘅，见人就派水啊，见人就派口罩啊，咁 系。 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场面，其实系一个有组织性，亦都唔有政党即系介入嘅情况，我哋唔做咯。 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只要发生喺第一日咯，因为我有一样好反对咧，就系反对有组织啊。即系因为咁嘅打游击咧，其实最令到头痕嘅，因为有组织、有山头，同埋有咗一啲大量人供应物资咧，就会形成一个占领嘅情况咧。因为佢哋，我听到一班细路咧，就系因为佢哋俾啲物资令到好头痕，究竟走唔走好咧？就保远物资咧，咁就俾人拉咗噶啦。 系啊，因为有一班，其实即系我谂位置我唔长讲啦，因为当时应该如果我冇记错，应该有五个物资站到啦。咁佢哋真係唔知嘅，有幾個真係好熱心嘅，因為其實佢哋唔知佢哋死命都要走，死命都要保住嗰六箱水。當時其實我睇到得四至六箱水左右，同埋所謂嗰啲即係物資，其實都係威化餅啊，一啲好平價嘅餅乾，有啲就小朋友就直情係攞住個，我諗係即係啡粉袋，啲白色透明膠袋入住四五樽樽水。 係啊，佢哋即係全部出心自發做呢樣嘢嘅。即系呢啲人性光辉嚟，我觉得呢一代咧，即系可悲到咧，透过呢啲社会运动去学识人同人之间嘅关心啊，我觉得真系好黑色幽默嘅，我觉得呢样嘢简直系。 所以我觉得咯，即系所谓嗰班废佬或者嗰啲废中咧，即系其实冇，即系冇咩咧，你自己做猪，你自己做犬儒，你自己选择沉默，你唔好害咗下一代。其实问题一路衍生咗，我正如我好耐之前我同你经过电话都好。其实我都觉得一样嘢，就话其实我哋呢一代人系要负最大嘅责任， 系， 绝对系要负最大嘅责任嘅，即系所以即系唔好再怪责下一代，唔好点样，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即系因为好似我头先我翻屋企嘅时候，我坐巴士，前边有个女仔不停嗌阿妈，听日想上街， 系， 但系个妈咪就同佢讲噶啦，都唔关我哋事，佢嚟做咩啊？你怕俾差人打啊？咁样，即系我谂下，我沿途佢批咗佢好多次，但系佢个妈咪都系讲呢啲咁嘅说话。其实即系呢班人其实系真系害咗下一代。呢一个系即系我心，即系点解我翻到嚟一见见到你，咦？你做直播喎，咁我所以我就即系不如试下尝试下封，即系讲翻我呢几日嘅感受出嚟啊！ 系好啊好啊，即系大家抒发下，同埋讲出即系个。第一身目睹一啲嘢咯，即係因为个版图太大呢，即係好需要每个人都讲出佢嘅经验 即系件事先至 complete 啲咯，我觉得先有资格去讨论咯。因为有你讲啲老嘢就由你哋啦，即系例如收钱啊咁嗰啲。咁但系我哋有义务咧，系将呢个版图砌翻好，令大家知道件事嘅真相。 嗱，其实因为点解咧？我谂呢个问题咧，其实我就冇你咁斯文嘅， 冇咁咩话 ，sorry。 哦 ，OK， 冇咁斯文。 我直情我屌柒佢，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哋嗰个逻辑其实就系、是。就是民建联式的逻辑，普遍的逻辑。 即 是我问他，我说有试过问过一个阿叔，我说你讲到这样的情况，我想问问你在哪里收钱，即是我想在哪里收钱。那 他说了一句话就说，就是我怎么知道啊， 他不用知道 的。即是我问 他，觉得他不用知道的，总之有啦。 喂喂喂。 喂，做什么？我听到你。 喂喂喂， 喂，我听到，大家听到你，但系你可能听唔到我哋嘅，系咪咧？ 系啦，嗱，咁我就即系我就问翻佢啦，咁我就话咁喺边度收钱？佢当然佢唔识答啦。咁佢话：，即系我嗰阵时啊，民建联啊，叫我出去行啊，我佢哋都俾咗250蚊我啦，咁 咪系咯，咪即系我头先讲个道理咯。 系啦，其实就系呢啲嘢啦，即系你，即系我哋嚟讲，喂，对家其实系用紧呢样嘢谂法，其实佢哋就贪紧。嗰百零二百蚊贪两支豉油，贪两罐头，就咁样情况。 喂 ，Gary， 其实佢哋都有进步嘅，因为我见到咧有张相咧，即系我都耐唔耐睇下嗰啲珍惜群组嘅。咁咧佢又唔知喺石澳定唔知喺筲箕湾搭巴士嗰类咧，就有班后生仔唔知买完宵夜食嗰啲抢，即系夹钱嗰啲咧。咁佢就攞咗一张嘅图咧，就话啲后生仔示威咧。收钱证据确凿咁样咯， 系啊，有啲有个女仔啊，其实系即系做网购嗰啲嘢，佢出去交收嘅， 系啊，即系嗰类咯， 嗯，屌呢啲咁嘅，佢都可以话，其实即系，唉、哎，有时对住呢班友，其实我觉得真系好无奈，即系， 所以我毒哑佢最快啊，真系， 唔系毒哑佢冇用，因为佢呢代人其实系佢嗰代同埋影响紧佢嗰啲。几个代嘅后生，所以点解你话做到咁对立？其实我会同佢再解释嘅，即系我翻去转头，其实 斋屌 佢，斋噶佢收人钱，其实所以佢因为佢收人钱做呢啲咁嘅嘢，所以佢就成日理解年青人其实都系收钱做。 系， 即系我同佢讲，我直情我喺茶餐厅嗰度，我拎个银包拍喺个台度，我话嗱，你哋咁样讲，我出够2000银， 系 你出去俾人打，你出去俾人救啊，你出去打咧， 嗯。 佢哋結果佢哋冇 喂，其實某啲人咧，佢係為拗而拗嘅，即係佢都知咩事，因為尤其是喺大陸嚟嗰啲咧，佢見過共產黨啲恐怖嘢咧，即係只不過佢都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嘅一群嚟嘅啫。有啲我聽到有啲係咁樣咯。 係因為咁樣嘅，因為首先一樣嘢大家要理解咧，其實佢哋落嚟最後嗰班其實80年代即係落嚟嘅。咁、因为佢哋经历咗90年代，经历咗呢几年咧，其实即系佢哋已经系成为咗即系一啲即系我唔够胆讲话洗脑，因为佢哋系好简单。 佢哋生活嚟噶啦，已经系唔系洗脑咁简单啦。 系啊，其实系一个生活模式嚟嘅，即系佢哋觉得，哎，我想去揼骨，我想去呢啲咁嘅消费，佢哋成日仲以为佢哋想去上边嘅消费系平过香港。 系， 其实佢唔知道，即系呢啲嘢其实唔系需要要做嘅咯，同埋你享受呢啲咁嘅揼骨，又或者买两支正骨水，又或者做呢啲咁嘅嘢，其实而家你哋上到去，佢哋都俾人买个钢材。 系啊，睇下你有冇钱嘅啫，睇下个纸水分别几大嘅啫。 系啊，所以你呢啲咁嘅人咧，其实即系我而家我成日冇做嘅话，因为我即系琴日同埋朝，即系今朝我都系见到呢啲嘅废中。即系当然我而家我喺即系我住嗰区，我做嘢嗰区已经系即系已经黑名单嘅啦。佢点会够胆卖你咧？ 系 咁，但系大家要出声咯，即系要真系要发声，唔好再俾呢啲废佬再可以进一步再得逞。因为 冇错，冇错， 系咯，我只系咁样讲。 哦，好多谢你， 喂，好啦，咁唔该你啦。 好多谢分享啊。OK， 我都差唔多啦，再倾啊，拜拜。 好，拜拜，拜拜。 好啦，多谢 Gary 啦，咁即係大家讲返出嚟佢嘅见嘅经历呢都紧要㗎，我觉得呢样嘢。咁同埋即係大家会深化咗我大家点解会出嚟抗争呢，即係为咗啲乜嘢呢，同埋几代人之间其实个经历真係好丰富㗎，即係大家嗰个例如嗰班废佬啦，佢经历个共产党嗰啲 不公嘅，其实知道晒嘅。某啲人咧有把心里面嘅尺嘅，但系问题去到而家，好多生活不如意啦，咁啊唱反调，令到大家会觉得佢即系觉得佢存在啊，即系拆存在感。但系同埋好多人咧，经过共产党嘅洗礼咧，即系将呢个埋没咗呢个同理心啦，即系唔会觉得人哋做啲嘢系光辉嘅，觉得全部都有理由，全部都解释都系从利益嗰度嘅。咁呢个诛心论啦，叫做咁充满好复杂嘅情况底下咧，加上老咗咧，可能有啲神志唔清啊，甚至乎个脑有啲 damage 咗，就净系为咗生活、饮食、食瞓、屌屙咁样呢几样嘢之外，就冇嘢噶啦喺佢生命里面。咁我觉得呢啲人系好难说服到佢嘅，老实讲。咁啊，甚至乎好似我咁斯文、杜丽华咁样都冇用嘅时候咧，呢啲人应该落毒嘅，真系三番四次咁讲，即系你唔使毒死佢、毒哑佢得噶啦，其实。喂，有好多留言啦，都唔系好多嘅。咁有人，多数人都话听到清楚啊 ，Gary 讲乜啦。咁啊，我呢度开始读啦。 Mandy Mac Gary， 我好喜欢听你噶，成日唔睬我要求讲唐迪生Running Mouse Gary 哥突入好 surprise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导赏团包裹 D 吊劲啊， 哦你有听啊？ 影子计划换人纹身 Jack Music MB。邓模式，仲有警队渗入各大行业。 Oh, okay. Chief Mark 英雄 Violet Lee Gary 哥讲得好，从企政府未撤回，民阵先撤回星期一三吧。 吓、啊，点解啊？ 咩谂法？鲍恩雷云海原本系港台，系有一晚做节目，最后一节被他老友监制封声，完全没跟他讲，召开麦变咗出街无声。 Oh. 云海好嬲， 应该双台嚟喎呢度。 监制。老友监制没回应他，就此离开电台。Check note 控 Gary 副念正林行宪不撤回不罢休在直播。林行宪耳边看，林行宪小编你在哪 ？Mandy Mac 警方同777都知大家都不是暴徒，但系佢哋任务就系制造暴徒出来屈香港人。林郑冷血，冇读住吗？冇家吗？冇得食吗？为乜啫 ？Running Mouse 多谢 Gary 哥分享。 系嗱，钟锦全又出现啦。咁啊，我唔知系咪 AI 嚟嘅。咁啊，呢啲系要等阿苏伦啊招呼下佢啦。呢啲咁我梗系唔会读啦。呢啲唔知做乜鸠嘅真系。喂，咁啊，头先嗰位朋友咧讲阿云海嘅经历咧，就系商台嘅经历嚟嘅。咁你话原本佢喺港台，咁港台就系商台之前嘅。咁唔知你有冇搞清楚呢样嘢？咁又系咪喺港台都有同一个经历呢？我又唔敢同你拗。咁我知道你听讲我的经历应该系喺商台嘅，唔知有冇人更加心水清呢 ？Hugh Jobby 据了解，林郑向建制自认陷头埋墙多次致歉。Hugh Jobby 据了解，林郑向建制自认陷头埋墙多次致歉。Now 新闻讲。 哦 ，OK， 咁 Now 又点喺边度嚟嘅咧？资料唔好少，陷头埋墙。 选项列头先港台上年居然无五无答去，全部都是小林郑开眼嘅小脸。 咁、哦、因为佢个主持唔系刘佩琼啊嘛，而家唔知边个主持咧。喂，咁以前咧就维稳之一咧，都系放埋五毛入嚟咧平衡嘅。维稳嘅意思就系维持佢个节目稳定，可以继续做，因为随时俾人搞噶嘛，佢哋都。咁但系近年咧，似乎咧港台咧。即冇乜土共搞佢嘅原因就係呢，大家都了解到呢，港台原来都係一个维稳嘅机器嚟嘅。因为如果嗰班阿叔阿伯呢，假如你连呢个渠道都唔俾佢嘅时候呢，咁可能都有多啲人出嚟上街。即我讲得讲緊係屌政府嗰啲，你都唔俾机会佢屌呢，就好大镬㗎啦，即係全民上街㗎啦。但而家证明咗呢，连港台嘅渠道都係唔够宽阔去疏导呢啲洪水嘅，因为连老嘢都出嚟游行㗎嘛已经。喂，咁啊，好颈渴啦！大家不如等一等我咧，就再留下言啦，即系再讲下你哋个睇法啦。等阵先，好颈渴。 头先有人话嗰边乜嘢林幸庆，我都唔系好明白你讲乜嘅，即系你都可能听唔到我嘅呼吁添，我觉得不撤回不罢休系咪一个节目嚟嘅咧？在直播哦，咁我而家呢一个主题又系不撤回，咁又系在直播哦，咁样咁两边睇，即系我估啊，即系两边都有呢个节目系咪？咁小篇你在哪？你话咩小篇？我又唔明白你讲咩，有少少与外星对话咁开始。 陈地主咁都喊唔死呀 ？Samson 移民咗同移民紧嘅人连坏人搞乱，香港嘅资格都冇。阿 Win 无认我打错字，唔好意思探长。Vicandus 林郑八婆快去死，大陆共党快送终，伟大的香港人快快站出来，把共党和八婆踢出地球去。Jack Music MB 邓无色听众啱。云海在港台都有此经历，时拍雷雨杨时代，到商台又被玩一次。Mandy Mac 商台未者，是别昨天搭小巴听到个扑街黄永华香港人为私利而放过怀疑在台湾杀人的疑犯，是此日数上升200。 咩日数啊？唔知你讲乜，系咪你讲一个 view 数啊？喂，咁咧系啦，嗱，有照讲啦，咁云海都有咁嘅经历，咁我就真系孤陋寡闻啦。咁我记得以前同 Papa J 嘅时候咧，佢系避开呢啲唔讲嘅，即系自我审查嘅。咁你听翻晒就知噶啦。咁反而系 Papa J 咧就比较够胆啲，即系可能 Papa J 嘅技巧好啲啦，即系暗示咁样讲啦。咁啊，线啊，云海讲明示咁啊，可能唔中伏都唔定嘅，都几好笑。所以嗰阵时系好听嘅，即系。Papa J 又覺得做得好好嘅，但 Papa J 好似佢人緣都唔係幾好嘅，因為佢唔夠世界仔咯。我覺得佢個人唔知啦，我唔識佢噶。咁另外咧就話 Owen 呢個打錯字，但我又唔知道你打錯咩字。咁我都係最尾都係唔知道你講乜嘅。你邊句打錯字？打錯咩字咧？咁樣我又唔知道你講乜。咁另外又係呢個陳地主話都咩啊？咁都唔知道你講乜真係點㗎？再試讀多次先。 咁都系唔死呀、 啊？咁都肯唔死呀、啊？系咪？我、哦、肯偷埋墙，肯唔死。咁你要估就嘥啲时间喎。咁所以，你系咪应该写成句咧？咁样。咁另外呢、這个好笑啊！呢、這个阿 Sammy Sam 啊， 移民咗同移民紧嘅人连坏人搞乱，香港嘅资格都冇。 呢、這个都唔明嘅，其实系咪我个脑已经慢咗咧？移民同。移咗民嘅人话搞乱香港嘅资格都冇啊！话人搞乱香港嘅资格都冇啊！唔知啊，真系有冇人解读咧？我真系唔知讲乜。咁啊，Candix 讲嗰啲咩八婆死嗰啲咧，纯粹都系情绪嘅嘢嚟嘅啫。咁我都啱噶啦，喺度发表一下，即系。上街你都要用你个小宇宙去嗌下你自己嘅口号啦，嗌咗出嚟个人舒服啲嘅，真系。商台未者系咩意思啊？又唔知佢讲乜，话啲俾我听啦，我几八卦噶都，好行好多猫毛飞。黄永条扑街咧，屌讲一半唔讲一半，人哋台湾嗰单嘢可以个别咁样去引导噶嘛。唔一定要有条法例先引导噶嘛，戇鳩！呢啲咁冚家產咧，你話佢唔明咩？你話唔知咩法例咩？你唔知咩政府可以做到啲咩，做唔到完全知嘅、哦，即係覺得呢啲咁先係撲街啊！ Vicandus 不撤回不罢休 ，Sandrich and inspiring， 拇指向上 ，Hugland 冚头埋墙系777 live 讲稿后尾嗰一小段，系777揽晒上身五关键制事， okay. 因为要保建制选票，另外777强调系听取建制劝告先暂缓。明俾票建制 ，Life 冇提过泛民俾过意见佢。9343 G 云海个集是如期讲六四，但刚好是录播的，他就加一路听，听下无咗一大节，然后播歌。 云海即刻打去问，得到时监制有权，从此决裂。Mandy Mac 商台而未者，黄永同建吴是否亲建制？梁树永昨天妈妈集会好感动，探长唔考虑请林郑上来做嘉宾。C T 乜又有十八个 dislike， 9343 Jenny 云海商台摩星岭四号。Aaron 雷文镇现在开记者会，苹果新闻。Gary Lee 可能会等个饭十月放金，政府到嗰时再打敏衣牌，摊冻晒再嚟过。Keith McKellar 龙英 Aaron Wee Wee 系话佢之前打港台打错咗。Vicandus 不撤回不罢休。CY 红 Harry 探长 Vicandus 林郑八婆快去死，大陆共党快送终，伟大的香港人快快站出来，把共党和八婆踢出地球去，趁地主佢都放弃香港移民走香港，乱唔乱都唔关佢事，有咩嘢资格话人搞乱香港。 明白好多啦，咁样就。咁啊，嗰位 Vicandus 呢有少少共党嘅遗民嘅影子喎、哦。即係嚟咗香港呢，应该你冇留返场嚟听啩。即係其实你讲嘅内容呢大家都认同嘅。但係嗰种手法呢就好似五毛一样，即係不停咁样重复呢冇乜意思嘅。即係你发泄情绪呢就应该去现场就写定你啲标语。喺呢度呢就有少少嘥版位。哇唔得，我头先唔知摸啲咩摸块面呢，成面猫毛，我走去洗个面先，对唔住啊！有冇人知道呢萨利亚山几多点㗎，几多点 last order 㗎，因为我一阵间呢想食萨利亚，唔知点解突然间。咁唔知九点山咗未呢萨利亚。嘩，我头先有人话咩商台美姐，我唔知边个啊。喂，原来嗰个清姐呢都好黐线㗎喎。即係乜嘢都系美国佬作梗㗎喎，唔知点解。咁佢炒股票嗰啲嘢佢又唔嫌，即係赚钱嗰阵又唔覺得啊，美國佬俾錢我賺嘅咁樣咧。有時有啲股市，即係美國發明呢個股票市場噶嘛，啊唔知道美國佬搞出嚟嘅，佢又唔講呢啲嘅，好得意喎。 選漢烈商台美姐等於陳淑薇。 時 歪紅台灣中視係紅底。阿温路我打錯咗港台，是商台才對。Chief Mark 探長有冇遊行有冇影靚相香港紀錄 ？Hugland 商台涼粉陳淑薇。原来唱 Gary 第一声讲得好，有说服力。先走，拜拜探长。Hugland 陈淑薇敬 Pro 建制是 Y 控、 okay. 明天再出去。Wilson message retracted。Hugland 陈淑薇主持时事节目，经常请建制访问。 没、oh, okay. 白政府 Wilson 就算台湾肯签，人哋用中华民国名而来签。到时林郑系咪真系够胆签？趁地主未 ？Keith Mark 十 林地主，我又唔知道你讲乜啦。你即系单字未同埋十咧，我完全 relate 唔到啊，因为太多唔同嘅话题啦。咁啊，仲有系系啦，商台我又冇听好耐，净系听光明顶嘅啫。咁啊，仲有冇乜特别啦？差唔多啦。咁我读埋嗰啲，大家可以专心听下人哋 live 啦。咁同埋有人问我影唔影靓相咧？其实今次咧，我系有好多掣肘嘅，因为我唔想影到嗰啲人嘅样啊。咁所以我影咗几张咧都系 wide shot， 甚至乎上次游行咧，即系嗰个360 cam 咧，本来就好配合到我嗰个影法嘅，又唔好影到啲人啲样，就影到好多人。但系问题就系咧，我带嗰啲棍咧就变成长矛，又俾人插咗，又无谓啦，系咪？为一支棍，即系为咗嗰支 stand 咁样。咁所以我有影但我冇 po 出嚟嘅，因为我要嚟记录嘅啫，放心。 CT， 听日又可以减肥。Stephanie will 探张。 喂 ，Hello，Hugland，Hugland， 陈淑薇长寿节目正是有心人啊！内、okay. 蒙阵验正开记者会。苹果新闻 ，Keith Mark 十点收 ，Joyce Sham 今日一路睇七婆直播，睇到佢只系暂缓而不是撤回，已经好滚。之后记者采访答非所问。回避问题真系不知所谓到一个点，从企流马车迟早俾人打死。 可能佢嘅愿望就系俾人打死啊！佢战士嚟噶嘛，觉得自己喂咁，同埋啦，Joyce 咧，我明白，即系大家睇法都好类近嘅。咁但系我哋一早已经讲晒呢个话题咧，即系好似流水席咁样，即系讲唔到咁多啦，已经。多谢你嘅留言啦。 永利海老氹，这个地方讲两句，如果中咗辣椒水，可用芦荟肉轻轻擦在患处，效果非常好。Hugland Hugland 跟正节目是正经星期六及正好星期天。 OK， 我记得个正好星期天嗰个 jingle， 咁类似系咁嘅 jingle 嘅，我记得好似。喂，咁係啦，长寿节目嚟过呢啲，咁我嗱林又係照旧啦，大家即係嗰啲话题都 cover 晒我头先讲嘅嘢啦，咁睇下啲咩係我精辟啲大家都冇讲嘅先。喺呢位 Vikendix 啊，再读下你讲咩先。 Vikendix， 对不起，我也是在三十几年前离开香港的香港人。在你们以前二十多年的什么行动，我也没有为香港说过什么。不过今次我一定要说，香港一定要坚持到底。 多谢你啊 ，Chief Mark， 嘻嘻。 系，即系我明，即系譬如好似你呢啲三十年前已经走咗，又冇做过咩事咧，即系只系话你高瞻远瞩啦，即系撇先咁样。但系话做过香港啲，为香港做啲咩事咧？我觉得香港人唯一冇做到嘅就系唔出声咯，沉默咯，搵食咯，咩都讲紧。即系其实我咧，我都系嗰个年纪嘅人咧，但我相对我啲同辈咧，计埋我系三种人啦。我呢啲咧由三十年前开始。唔满意就出声嘅人咧，好明显同我一样嘅人咧，喺个事业上一定系好差嘅，因为咧你会冇咗好多工作同埋一齐搵钱嘅机会，因为你咩都睇唔过眼嘅时候，即系搵人笨你都觉得唔过意唔去嘅人，即系譬如人找多钱你要俾翻佢嘅人咧，系好难喺香港有好多机会嘅，即系呢咁嘅个性，咁所以我都认咗命嘅，咁就系呢种人啦，即系到而家仲死剩把口嘅。咁啊，坚持一路都要出声嘅，咁所以我同埋嗰班而家话好后悔啊，以前即系对啲后生仔唔住啊，即系我同佢哋唔同嘅，即系我冇呢个谂法嘅，即系只不过我坚持咗咁多年，我又唔系好争取到嘢，我只系为觉得我唔更加投入去争取一啲嘢，而觉得哎呀自己可能不才啦，即系我唔觉得自己好后悔，对唔住后生仔。甚至乎我一路以嚟咧，因为我嘅同辈咧都慢慢会离弃我，因为大家阶级已经唔同咗啦嘛，即系人哋可能有几层楼或者买楼或者揸靓车带地通拿咁样，即系我啲朋友见到我身无长物咁样，即系亦都唔系好想，即系唔系话排斥我，唔想同我玩啊。问题就系佢哋去玩去食嘅地方咧，你俾唔起啊，即系无谓令到你自尊心受损咧，所以我已经差唔多冇晒嗰啲朋友噶啦。咁所以相对呢我啲朋友后生少少嘅。咁变咗我同啲后生又比较 close 啲嘅，即係比较熟啲或者多啲机会见面嘅。咁我亦都借个机会成日都去讲返啲相对要说不嘅嘢啊，或者讲一啲社运嘅嘢啊，或者讲下做人嘅态度应该系不畏强权㗎。咁我諗我识嘅朋友咁多年以嚟呢啲后生仔我有两三成是 buy 我那套的，咁我亦都见到有啲以前我讲啲嘢秒我嘅心里面，最近都有同我讲过，即係我以前讲嗰啲嘢出嚟佢都心里面都秒嘅，又唔信嘅。咁但係后来读完社会学或者出嚟做完嘢之后呢，今时今日专登留返个言俾我话觉得我当日讲嘅嘢啱嘅咁样都有嘅，但係我咁係两成三成到嘅啫。咁我又唔系呢班啦，咁嗰班即係头先大早话嗰班上晒岸嗰班，即係靠醒目仔 靠投機嗰班發曬達，咁佢哋而家就已經有第二啲生活啦。亦都有啲人又亦都同我反映翻，即係講啲風涼話咧，哇！真係好似想你，即係我真係好想好似你咁樣咧，即係咁自由咧，想講乜都得，想做乜都得。咁我哋就真係失去咗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又亦都好 enjoy 自己有個高爾夫球會籍啊，有個靚老婆同埋四個工人啊咁樣，即係。我唔知道真定假啦，即係淨係用一個曲線嘅方法潤我啦，即係唔知 anyway 點都好。咁總之呢，嗰班人我聽講第三班呢，就係、是、真真正正覺得以前實在呢愧對咗啲後生仔，而家有聯署聲明或者有表達嗰啲朋友，即係我亦都係覺得都唔緊要嘅，都過去咗落啲嘢，咁你從今日開始做返多啲啱嘅咪得囉咁樣。咁所以我頭先分析咗我呢代呢三班人呢係好明顯嘅分別，咁但我自己係孤獨嘅，因為好似我咁樣嘅朋友實在太少啊。咁當然我啲朋友聽到我咁講都覺得好唔啱聽嘅，即係我啲同輩咧，屌你自己懶又型啫嘛，你就失去曬啲揾錢嘅機會。如果你啊好似我哋咁樣揾咗好多錢，你而家咪好爽皮咁樣教訓人都得咯，即係佢哋係咁樣諗嘅。咁但係冇當日點會有今日咧？係咪？ 永利街市有得卖芦荟、 哦、 Vikandus 林郑八婆快去死，大陆共党快送终。 Keith Mark 你分享自己感觉， Vikandus 我很想回来香港支持你们，一定会回来。 来 秦晓探长包括超独俄根本乜泛民组织都不接见，那就梗是胜得建制声音听到，时坏控我都是找多钱会俾翻人、 嗯， 笑到碌地嘅表情。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暂缓不等于撤回点六一六游行件事，似以前啲同学好似对呢件事冇反应，在 group post 联署一啲反应都冇、 嗯， 同届得几丁友有签。Keith Mark 强壮记忆投机，强壮记忆投机。Bruce Man 探长你好，我都是担心不偷食的60后，认同你讲法，昨日也离开了中学同学的群组。 嗯，啊是我都是。讲群组呢，因为之前 6月9号游行之前那晚呢，我未同大家讲过我做了很粗暴的行为，就是不停地洗版就叫人去游行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做到添，就是叫人出来游行。我認識的朋友已經講曬啦，咁我又唔識嗰啲啦，咁我知道咁樣嘅行為係好卑劣嘅，咁啊點知即係正如我所料啦，即係個個版咧都屌鳩我、屌走我嘅，就叫版主快做嘢嘅咁樣，咁啊竟然有一個叫做四五六十年代群組咧，就竟然有好多人 like， 同埋冇叫我刪文，咁亦都鳴謝咗佢哋，咁但係令到我最痛心咧，就是我細個時候住喺利澤屋村。那個群組呢當然是廢佬啦，咁但係竟然係得一個人同我出聲，就話覺得沉默都係幫兇咁樣，咁啊終於我自己離開咗啦嗰個，咁啊啱啦，呢個 filtering 啊，即係呢啲人不停咁懷舊，但係呢又覺得而家冇問題嘅，即係講句呢啲叫人去遊行都俾你踢走嘅，咁我覺得留喺度冇意思嘅，即係本來係咁諗啊，但係同一個 group， 我今日入去睇翻咧，已經失咗控啦。即係我就係早咗一日通留呢啲言咧，就俾人搞啦。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去睇翻突發交通情況啊，睇翻嗰啲四五六十年代啊，懷舊唔知咩秋海棠，唔知咩昨日，唔知咩昔日咩嗰啲舊懷舊嗰啲咧，竟然一失控地咧，有好多人 post 咗啲。警方打人啊，777嗰啲記者會啊，嗰啲 link 出嚟，冇人敢出聲咯，即係就係咁樣㗎啦，呢個世界，即係你做嘅時候，大家睇唔到究竟幾嚴重，但係一發生咗事咧，就大家走埋踩兩腳，即係冇話咁樣係錯，但係只不過其實人唔應該助紂為虐咯，我覺得唔好等件事發生咗，大家又一齊哇哇哇咯。即系我想讲系呢啲啫，即系冇话啱错嘅，你自己判断啦。 Vikandus， 我还有几年就可以退休了，我到时就可以回来了。 好啊，欢迎你。 Vikandus 今年一定回来支持香港。 嗯。 And Jackson， 林郑正臭系 Hugland 圣经讲，先知都系冇好下场。 Keith Martin 洛查丹马斯都要走佬啦，系咪 ？Keith Martin。 哦 ，OK， 喂，咁啊，即系嗱，临讲埋咧，因为都讲咗好多个钟啦，我讲咗几耐有冇人知啊？哇，两个几钟啦，黐线，仲有200多人嘅，点解？因为大家实在太想听一啲，即系太想抒发啊，应该咁讲，唔系想听啊，即系想听我抒发，想自己抒发一下。咁都一个好嘅渠道嚟嘅，好过打去向晴轩系咪？咁另外仲有系有啲咩大家有冇讲而我又讲咗嘅咧？即系例如听日除咗嗰个议题之外，仲要追究。警方暴力啦，咁你又讲咗啦，仲有今次嘅议员系人系鬼呢，即係讲立法会议员呢，就大家有冇共睹啦，下次投票呢大家都识投票，但我必须要讲下呢前日梁耀忠唔知点解好勤力咁样走去爆泄喎，咁佢而家係想執死鸡啦，但有时票债票上嘅嘢呢，我諗大家唔应该忘记啊，梁耀忠虽然佢係泛民啊，即系佢做主席放水嗰单嘢咧，即系我至到而家原谅唔到佢。但系问题佢点解今日仲要走出嚟？博出镜咧？我谂有几个原因嘅，就系因为佢以前点解会放水咧？就系因为佢有啲嘢要交数啊，即系可能因为佢开好多班啊，同埋有好多同政府有 deal 嘅，即系嗰啲NGO 嘢。咁可能俾人劫住咗个春袋，嗰次一定要放水咁样。咁我谂佢今日企得出嚟咧，我谂佢应该嗰啲路数都冇晒噶啦，即系反咗面噶。咁佢要正正经经做翻个议员咧，即系只要大家俾唔俾机会佢咧，咁啊自己决定啦。如果你系佢嘅选区嘅话，你系街工嘅话，咁我唔知道有冇讲错佢啦，我都系估嘅啫。因为上次佢嗰次做主席嗰个表现实在太离谱啦，嗱。唔知点解呢，我俾大家睇下我电脑唔知係俾人搞定咩原因。如果大家仲睇到嘅话就好彩啦。你睇下。无故轻机呀。即係又係成个画面冇咗呀，已经唔係第一次㗎啦。哎，撳错掣。撳边个掣呢，应该。调返转拍嘢嗰个掣。大家有冇咁样嘅画面睇到。成个画面无端端呢，佢话 crash 喎 ，restore crash tab。今次冇咁好彩啦，哎，出翻嚟，大家有冇嘢睇啦？我想知道，我都想自己 check。喂，复一复我啊，系咪死咗啊？又正常啊？好得人惊啊！成个画面冇晒，因为我用 Firefox 嘅，咁啊唔知点解会耐唔耐 crash 啊？自从好频密啊！自从上次 crash 过之后，系咪因为 handle 唔到200多人呢？即系暂时目测，我保守估计就系因为过咗200人，佢就可能 overload， 所以令到佢啲 cache 嗰啲或者佢嘅 buffering 唔够就会 crash 咯。但好彩佢又唔会断，真系感恩。 Vikendis 当年香港在反英反共，现在是反林郑和反共。可怜的香港 ，David， 佢唔系放一次水，第一次放完水之后，过咗排又选世会主席，佢又唔做。Keith Mark 佢唔系街工 ，Barry Kwan 明天记得去游行。Welcome to， 佢唔系街工，佢唔系街工系咩啊？梁耀忠 ，Trent Jackson 睇到。正常、 okay. ，Bruce Man， 我而家手机仲睇到、 哦。 我认同你对梁耀忠嗰种批评，脸红，嘴上有消音符号嘅表情，脸红，嘴上有消音符号嘅表情。White Pond U 仲见到你，从企 好顺 ，Wing Lee 正常 ，Look Peggy 正常 ，White Pond U 苹果电脑 ，Chief Mark 决战点可以唔行？ 喂，系啦，即系大家星期日咧，即系而家好似 round up 啦，大家都讲到，咁啊星期日点可以唔行啊？其实我真系好希望咧 keep 翻到103咁样话，100已经我觉得好好噶啦。但系我又有少少忧虑咧，但系有啲人会受到啊，呢、這个暂时撤，即系暂唔系撤啊，系暂缓呢个点，即系暂呢个叫咩？佢个 term 系咩？唔记得咗。即係總之暫時就唔拎上去二讀啦，咁有好多人已經收好貨㗎啦，以我所知。 因为无端端又变翻，哎呀，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好心理唔平衡。我觉得呢啲人，即系如果你撞到呢啲人嘅话咧，你提一提佢咧，喂，即系你枉费咗你嗰日嘥咁多汗水同埋脚骨力，你点可以咩都冇就走咧？咁样咁啊，梗系要取对爆，取对尽啦。同埋有啲人觉得我又冇俾人揼，你唔挑衅警方唔会俾人揼咯，咁我唔出嚟噶啦，咁样即系我谂一定会有呢啲声音咯，我估啊。啊，唔知点解读到 Owen Liu 又唔读咧，同埋咧咁样拉法咧，我相信如果唔系有咁多大件事咧，即系唔会有人嚟噶啦，因为诶、哎、听我把声都听到闷啦，因为我把声的确几闷嘅，自己听翻都。 阿温女这几天试过几次死机、 哦啊、 ，Keith Markloft、David David、哦、白头中个 P K 靠一句臭悭出臭草，呃、嗯、咗十几年饭食。Ken Jackson 林郑正臭閪 ，Imbecile 正常。Running Mouse 呢几日睇睇下 ，T G 都系无端端黑 screen， 好、 哦、 多人都系咁。 咁奇怪， 一定要去话。Joyce Sham Gary 开集 special 讲下啦。Running Mouse 写 Telegram。Ken Jackson 林郑正臭閪 ，Keith Markloft clap 一定要撤回。Joyce Sham 香港加油。Thomas Sham Shampoo 正常啊，老氹。陈地转网上付紧派钱， 系网上付紧咩意思啊？存紧派钱。咁啊，另外诶，嗰位诶 Jackson Chan 咧，诶、你又唔好做埋啲五毛嘅行为，即系我好欢迎你留言嘅，但系你唔好重复就得噶啦，我觉得。虽然我明白你唔系可能你闻到啲嘢咁样，但系我系明噶啦，多谢你。 Keith Markloft clap 一定要撤回 ，Joyce Sham 香港加油 ，Thomas Sham Shampoo 正常啊，老氹，陈地转网上附近派钱，从企暂缓修订，是被地打到咁都属归类噶 ，We can there's no way cannot trust w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aid。Thomas Sham Shampoo 暂缓选捍卫国教嗰阵又系咁，政府玩分化。Keith Mark 大时代哈哈，梁少你把声有催眠作用。Simon Chan 我刚放工，明天跟儿子去游行。 啊、喂，其实今日大家应该要唞一唞，即系尤其是对脚咧，搵啲热水浸下，甚至乎咧嗱淋咧，趁佢系闩咗啦啱啱，大家可以搵张啲凳仔，咁又或者用你嘅方法带啲嘢可以坐到就坐啦。咁我嗰日见到金英咧，戴一个 T 字型嘅凳咧，即系一个 T 字型一碌棍插住我哋个 L 个嗰条横嘢咧，比较屎忽坐嘅。咁佢买埋啲淘宝嘢咧，用咗一日就用完，就收唔埋啊，掹咗出嚟收埋去抌。咁所以咧就唔好买嗰种咁复杂构造啦，就买翻呢啲即系藏喺民居或者一个你个布袋都得嘅咁嘅凳啦。咁咧如果俾差佬屈你武器咧，做武器嘅时候咧。即系你解释你脚有事就得噶啦，虽然佢真系武器嚟嘅，你可以兜嘢夹住人条颈咁都得嘅。如果有出咩事咁样， 陈 Jackson 系记探长，明天上街 系冇错。 从企咁夜仲唔去食饭？ 系啊，要啊，差唔多啦。 Let's Hong Kong wishing you all the best。 系大家话，带张接灯系嘛？哦，唔系读晒啦，喂，咁啊，仲有啲咩我漏咗嘅先？咁系讲下议员系鬼系人，咁啊，除咗头先讲阿梁耀忠之外咧，咁啊，多人要赞啦。譬如啊，今次阿邝俊宇啊，林卓廷啊，范国威啊，仲有一个边个？就阿欧乐轩啊，咁样阿毛孟静啊，呢啲咧都搏命，即系见到佢哋就攰啦，因为其实成个立法会至到金钟站。或者至到禮賓府呢個三角形咧，即係你行嚟行去都好攰嘅。佢哋不停咁樣馬不停蹄咁樣，不停咁樣去調解一啲嘢。即係有好多人就梗係唔中意佢嗰啲咧，就話：屌，為咗選票啫嘛！喂，屌咁議員唔係為咗選票，為咗咩咧？佢為咗選票先幫到你噶。咁好似我咁樣想幫到你，我冇選票，咁我幫唔到你，咪話喺度開咪咯。即係各司其職嘅嘢。咁大家又記住啦，當然同埋今次嗰啲轉態啊，又突然間。又話 之前啊葉劉嗰啲又話哇死都要過啊，咁葉劉係其中一個咧，即係唯一一個咧，佢就真係冇乜轉大嘅。但係咧，我哋呢個應該冇佢嘅擁趸啩。咁但係葉劉以外嘅建制派咧，屌你全部都係整一撲街冚家鏟死全家嘅，可以話係，即係呢啲係潮流興，我真係唔係想佢死全家㗎。即係潮流興講呢句咧，就多啲人中意聽嘅。咁啊應下節啦，咁冇意思嘅。咁啊，到咁所以咧，今次阿邝神咧，听讲话嗰啲佢以前写过小说都畅销咗，咁啊，但系最紧要唔好揾一啲唔出钱嗰啲出版社，咁啊，希望佢唔系揾嗰啲啦，应该唔系嘅，咁大家帮衬下啦。如果你假如发现佢系嗰个出版社嘅咧，就唔好帮衬啦，咁啊，直接去送朵花俾佢好过啦，咁样。咁啊，另外咧就系谭文豪大战冇牌烂仔啊，谭文豪咧，老实讲，佢就真系唔够阿邝神咁醒嘅。邝神咧，佢识得揾啲斯文嘅差佬去搞嘅，即系讲笑啫，即系目测。但系谭文豪咧，大无畏精神，嗰啲咁嘅 CID 啊，头着黑背心嗰啲扑街，好捻臭串噶嘛。喂，佢照走埋去，矮人半个头，佢都够胆喺度发烂。即系其实今时今日真系冇规冇矩啊！立法会议员啊，俾你喝噶而家啊，嗰啲扑街差佬唔捻识嘢嘅，真系立法会议员都够胆喝。咁香港冇办法啦，一个烂仔嘅世界啦，已经变咗。即系有边个包庇你就边个大晒，即系完全冇规冇矩冇法律，咁啊，所以大家要支持下呢啲咁嘅立法会议员啦。咁佢做过啲乜咧？今日大家都记得嘅。咁所以咧 ，in case 到真系投票嘅时候咧，即系选举年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有好多口实话俾你屋企人听，话俾你啲乜都唔理嘅朋友听，即系嗰啲食粪屙屌嗰啲朋友咧。话俾佢听，其实佢出过呢啲力噶，即系朗朗上口咁，你讲得出佢为我做过啲乜嘢？咁佢话唔关佢事嘅，咁你咪讲下点解关佢事咯？即系我觉得有时策略上嘅嘢，真系唔好学翻嗰啲热狗啊、叶普成嗰啲咧英雄主义啊！即系你好叻、你好型系冇用嘅，你最紧要咧你好叻、你好型，你能够利用呢啲好叻同埋好型嘅条件啦、啊，当你系就走去说服你啲朋友。去投票俾啲咩人，唔好投票俾啲咩人，尤其是民主派，因为今时今日嘅民主党咧，讲嚟讲去，嗰啲抹黑唔系抹黑嘅，即系唱衰民主党嘅朋友咧，就话佢卖香港原因咧，又系入去中联办倾偈啦咁样。喂，但系入中联办倾偈嗰啲人都走晒噶啦，应该走七七八八噶啦。咁取而代之咧就系阿高佬啊、林卓廷啦、阿邝神啦。欧乐轩啊，呢类人咧入咗去咧，其实成个民主党或者民主派咧已经好唔同噶啦。就请你咧就唔好再讲翻旧嗰啲历史，即系因为有啲政治能量好强嘅人咧，即系朗朗上口，好似读 slogan 咁样啊，嗰啲僆咧就要乖乖地要跟佢噶咯。即系佢哋都系咁样，即系不明所以底下咧就不停咁样讲紧最捻亲民主党噶啦，泛民又点又点又点，嗱嚟去都系讲呢啲口实嘅啫。咁咧，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就以正视听啦，因为今时今日的民主派已经不同了，这样那解释给他们听，这样那所以大家不会中计啩，不过入得来九吹顶得到现在那些人应该不会中计的，那中计那些呢就应该听得低一点的，我估主要是听低一点，不是说不听。那我觉得欧乐轩就比较柒的，但柒得来是真心的，你要同啲警察讲大道理有乜用啊？我见到嗰幕真係心都痛啊！真係你嘥咁多把位，嘥咁多时间，係咁声泪俱下咁样同个差佬讲佢哋咁样做係错㗎咁样。屌你同佢讲呢啲嘥气啦，阿邝神嗰啲走埋去问佢你几号 number 咁样斯斯文文咁样，即係同佢调你几次问到答唔到咁咪放人，就咁简单啦。即係我觉得邝神就真係醒嘅。咁欧乐轩你梗係要支持佢啦，即係好难有啲咁昂直嘅议员㗎，不过有时昂直係会俾佢害死咁解啫。咁但係即係提醒下佢囉，如果你係佢选民嘅话。 Jack Musick MB 民主党令人改观，邝神大获好评、Keith Marklow 陈地主业流上777死块，佢又有机会上位。 张建中 嘅。Message retracted， 但案里 最扑街系选黄昏，他在我这区西九龙，陈地主香港黑警系唔会用长官讲法。 我日常不能上街寄朋友唔紧要，但请登记做选民。 神 和我有几个 FD， 上次出嚟180万人沉醉晒喺个强举度，11点后开大波就屌班细路暴力搞衰咗佢哋个强举。 咩叫强举啊？ 然后叫佢哋再出嚟游行，冇人出声。今日转晒风头，佢哋又话出嚟。好投机心态，睇到定晒先出嚟攞威胁乜信上礼宾府嗰阵，有条差佬大杨岳桥问佢边位 ，Champ Jackson 癫狗耳路底系25，唔使问 咩25啊？唔系你讲嘛？喂，系其实 up 漏咗杨岳桥，杨岳桥都非常出色嘅，因为把嘿声咧好鬼出嘅，即系其实我好憎佢把声嘅，即系嗰种。即系我都几老土噶，但系咧就好出嘅，即系老远都听到佢把声嘅，即系啲语气咧，即系我觉得好核突嘅，唔知点解。但系咧嗱，核突还核突，但我都撑佢噶，即系同埋佢都好波噶，今次即系嗰个表现都非常之唔错噶。咩叫癫狗25唔使问啊？25哦，明白明白。 Keith Mark 你心态变 ，Keith Mark 为香港 ，Jackie Cool 我过区，每次我都投俾泛民，但每次都输所林旺壮举 ，Keith Mark 哈哈哈哈。 Keith Mark 咩啊？你为香港啊？又你心态变，我以为你话我变态添。你即系你逐句讲咧，即系如果你未识女朋友咧，你系你识唔到女朋友嘅咁讲，即系你如果你同个女朋友咧。即系 Facebook 嗰咪 WhatsApp 嗰度咧，逐句打咧，不停咁出，不停咁出，不停咁出，但系全部单句咧，即系我夠胆讲咧，即系其实啲女唔中意，即系人哋咁样去疯狂咁样逐个字打噶，同埋唔知道你讲乜我最大镬。OK， 咁差唔多啦，睇下有冇先。 Jackson 25仔 ，Keith Mark， 哈哈。 哦，系啊，嗱，我最尾 round up 下咧，即系我哋有啲咩做到咧，即系头先都讲咗好多噶啦。嗱 ，round up 下就系、是、登记做选民啦，首先，跟住咧就系、是、要抗争嘅模式或者抗争嘅方法咧，即系唔止于大日子嘅，即系唔系话有 event 先抗争到嘅，喺你生活上咧都好多抗争嘅方法嘅。例如得闲构思下或者起下底咧，知道建制派嘅米路嘅来源啦，即系啲米路咧都系官商勾结啊，做工程啊，成啊，即系如果大家咧，我见到有个朋友叫森麻咧，佢唔知喺边度揾到好多资讯咧，就知道晒嗰啲民建联嗰啲议员咧，究竟佢背后系咩公司啊，做紧啲乜嘢啊，开紧啲咩服务性嘅行业啊，餐厅啊咁样，全部都有嘅。咁所以咧，大家得闲咧就起多啲呢底，因为朋友成啊都听闻边个边个。即係因為有啲朋友咧，成日都 proud of 咧嗰啲有錢人，成日把口提起佢嘅，因為原來開啲咩公司啊！即係如果有咧，就大家分享下做下圖啊咁樣，咁我哋可以唔好幫襯佢啊，同埋宣傳叫人唔好幫襯佢，同埋斷絕佢米路啊，減低佢嘅收入啊咁樣，都係方法嚟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呢個重要性咧，有好多人成日喺香港人嗰度賺錢扮本土。就令到欺騙咗我哋嘅感情咧，就令到我哋會幫襯佢啦。例如我拆咗嘅地方咧，就買咗好多 store 嘅貨品啊。例如我頭先飲緊嘅汽水啊，我食啲嘢啊，都好多都喺 store 度訂翻嚟嘅。咁我以後都唔會幫襯 store 噶啦。咁咧呢個其中一個啦，就要揾翻啲起翻啲底啦。究竟邊啲人糾纏一心啊？平時成日益你啊，懶係講緊本土啊。咁有好多人想做呢啲生意咧，因為本土都係一個巨大嘅市場嚟嘅。即係好多人成日覺得咧，冇咗大陸啊，你香港咩都唔係咁樣。咁某程度都講得啱嘅。咁但係本土嘅經濟咧，大家似乎忽略咗咯。咁本土經濟亦都係造就咗好多建制派嘅老闆咧，就賺咗我哋好多錢嘅。咁所以咧，我哋可能有啲。被裁員啦，或者有啲公司有好多 idea 啦，或者有好多諗法，或者有好多自由去做啲唔同嘅生意嘅朋友咧，尤其是咧將會樓價跌之後咧，就有好多鋪頭啦、office 啦，啲租平咗之後咧，又係我哋創業嘅機會啦。因為之前嗰班仆街炒到租咁貴咧，咩都做唔成，賣白粉都賣唔到嘅已經。咁咧，我哋試下諗下咧，向一個方向咧，就係做。 內部市場嘅生意可以頂住，就唔好連呢個 market 咧，我哋控制到幫襯邊個，因為我哋好卑微嘅，真係，即係我哋控制到幫襯邊個，唔幫襯邊個咧，亦都係我哋嘅自力救濟之一啦。咁要諗遠啲啊，資爆又或者中美貿易戰呢條路都行緊嘅啦，已經一定要咁樣行嘅啦，因為本地咧已經外貿方面嘅賺嘅錢已經越嚟少啦。咁我哋咧就係時候趕絕埋嗰啲。虽然我哋唔可以赶绝到佢喺立法会有嘅席位，咁我哋赶绝佢嘅生意啦，令到佢赚钱少，同埋佢营运成本大啦。咁有你自己嘅方法啦，即系例如，唔知啊，费事喺度教啦。咁所以呢、這个都系一个心理准备啦。咁另外咧就头先讲咗 create 本土市场嘅准备啦，呢、這个讲咗。咁仲有扮本土应点对待啊，讲咗啦呢个。仲有我头先最后一样嘢啦，即系头先嗰啲讲晒㗎啦。咁我头先呢就或者两日呢都见到好多外地嘅香港人或者有啲日本人都走去声援香港我哋嘅反对呢、這个港共政府嘅示威嘅时候呢，我可能日文我唔识听，我唔知佢讲乜春啦，睇字幕可能就翻译得唔系几好啦。即系唔到睇，即系唔 touching 啊！咁但系咧，我听到台湾嗰边嘅香港人同埋台湾人一齐声援香港嘅时候，我听到有啲对白咧，有啲口号咧，就令我几 touching 嘅，就系话香港人民好咁样，即系支持香港人民咁样。哇！你用香港人民而唔系香港市民，我觉得非常之有一种令到我有好大嘅感觉咯。香港人民是为什么？为什么台湾人会这样说呢？即是你值得想想的，其实台湾人他认为自己是人民的，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国民，即是共产党的国民，即是他们一开口都不用思考，不用有白色恐怖，不让他讲什么，不让他讲什么，即是已经是直觉已经有一个国家的观念，他的台湾岛就是自己的国家。在政治上就无谓讲啦，因为讲实力嘅啫嘛。你话台独又俾人打压又成，但系你个心系改变唔到噶嘛。即系你个心，你觉得呢个自己系国家，而佢又用佢嘅谂法嚟 apply 落香港人度，香港嘅人民好，哇，几感动啊！香港人民、啊，大佬，即系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讲乜啦。即系唔明都唔紧要嘅，即系反正我都系以为自己打下飞机嘅啫。喂，咁好啦，即系其实我要讲嘅嘢讲晒啦。咁我亦都希望大家。最尾结案陈词，讲下自己有少少啲咩感受，有咩睇法，有咩讲错指正下。咁啊，读埋留言都差唔多啦。 何俊成得撤回，不罢休，616不见不散。香港加油 ，Simon Chan 主要系要班狗官知道做用人要有后果的。The Derek Chu 许志峰在今次表演都很好。Gary Lee 可惜欧诺轩下次唔选了。 Okay, 陈地主，但是我觉到大陆冇咗香港更加唔掂，因为无人信佢。Lopez Lee 一开始七婆话要同泛民议员大和解，依家大决力都指 Keith Mark 支持你 ，Keith Mark 支持自己。Yuan Fun Ho 探长你好。仲有必须撤回暴动定性啊！ 啊，系冇错，咁你自己嗌啦，啲口号或者自己整banner 啦，咁我当然支持啦。 Jackie Cool 毛孟静话投票制度唔公平，请上次个朋友上来教下。Chief Mark by man。Mandy Mac 工联会民建联喜欢搞一天团，叫 D 女巴公司收佢哋贵地，最惨 D 阿公阿最易氹，派少少嘢都排长龙，抹衫小老用梗系明啦，人民同市民两个水平。John 及 Nap 及 Round Heat 探长， 喂 ，Hello 阿俊，喂咁咩啦？我差唔多啦。 从企多谢探长包容。 哦，唔好咁讲，即系其实我好希望做到呢个局面，即系大家可以透过倾偈了解多啲唔同嘅概念或者唔同嘅睇法啦。因为各方即系唔同嘅人都有啲盲点嘅，即系呢个系我长期以嚟嘅谂法嚟嘅。咁系咯，大家努力啦，即系反正个出入即系个分歧唔系太大嘅，即系入得嚟嗰啲。有啲喺度不停咁重复嗰啲，应该大家都会屌走佢噶啦，咁唔使我出手添嘅。喂，咁好啦，咁希望听日大家记住充足准备，同埋有啲人咧已经决定未必系 由个球场开始啊嘛，未必由起点开始噶啦。咁可能咧直接空降去正总，又或者中途加入，咁啊各色其色啦。反正个人数都唔系好紧要，话有几多嘅数目。但问题系个视觉同埋个物理上系要踩爆呢个铜锣湾湾仔同埋金钟同埋中环呢、這个先系王道咯。我觉得，喂，咁好，咁啊，如果嗰啲喺边度集合啊，几多点啊，你唔好问我啦，你自己就 Facebook 嗰度咧揾民阵嗰个 page 咧就可以了解晒一切，甚至乎大家可以 post 喺度喺我个page 度噶嘛，大家可以睇埋。好啦，咁我要食饭啦，已经饿到咧，即系虽然唔系饿得好紧要，但系咧都要食嘢噶啦。咁啊，大家应该要浸下脚，唞足精神。好，听日见，拜拜。